起全球停飞，波音上星期宣布暂停生产这个系列的客机。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巴蓬袭击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9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向菲律宾中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圣诞节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五显著转凉，周末期间间中有雨。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建南、沙美建南、香港建南同沙堤建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巴蓬集结在北纬10.8度、东经128.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向菲律宾中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可有中至大浪；南澳建南同三美建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可有中至大浪；香港建南同沙堤建南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4至5级，可有中浪；北部湾建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转吹北至东北风7至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11公里；东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到1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到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8,551点，升9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224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8，日元109.38，瑞士法郎0.982，澳元0.692，加元1.315，新西兰元0.664，人民币7.013，英镑对美元1.294，欧元对美元1.109。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485.08美元，卖出1,485.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等我柳俊江话你知，想住得安心舒适，间屋一定唔可以有僭建物，因为乱禁加建改建，唔止影响结构安全，仲系违法添。无论新界村屋定其他私人楼宇，新起同起紧嘅僭建物，屋宇署都会即时執法，向业主发清拆令。在村屋安装小型环保和适宜设施都要符合规定，否则亦属僭建。上 bd.gov.hk 睇下啦。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嚟到6:08，咁啊，今日咧就系 平安夜嘅日啦，平安日啦，咁啊，2019年嘅12月24号，咁啊，终于圣诞节啦，即系望咗一年啦，望到颈都长，终于都到啦吓。而家室外温系19度，相对湿度85%嘅。今日朝头早啦，嚟到咧就系星期二嘅早上啦，继续咧都有白泉路喺直播室入边陪住你哋噶，各位听众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据讲平安夜的晚上，圣诞节啊，圣诞老人呢就会坐住这个绿车，装满住很多的礼物。在这一年呢，就会将这些礼物送给一些乖的小朋友。他会静静地爬在这个烟囱里面，将礼物放在小朋友的床头那只袜里面。所以呢，小朋友都会将一只很靓的袜呢就放在床头的。我细个咧都有呢一个习惯嘅，我系嗰啲十几岁先至相信，唔系嘛，原来冇圣诞老人嘅人嚟噶。所以细个成日都谂啦，啊，不如咧，每一年都搵一只更加大嘅物放喺呢个床头，希望圣诞老人一年嘅礼物可以咧就系大过一年嘅。但你有冇做过一样嘢，就系放一杯热嘅朱古力？热的牛奶或者一杯的饮品被劳苦功高的圣诞老人解渴。做人呢，如果要成功的时候，可能我们就要明白到我们应该多些为身边的人着想。就算明知道圣诞老人是过来送礼物的，我们都要想下怎样可以令到圣诞老人送礼物的时候送得没那么辛苦呢？这样的人，他们就是在圣诞节里得到最好的一份礼物，就是迈向成功的礼物。 自上次离去那一天，确实有太多机会可碰见，很可惜彼此也是太绝，没有心愿。一想到以前，下着雪还会有些暖，但共你也天生善于冷战，如固执会变，何日先会变？好一对狂野角色，谁顺服对方先？从前问过千遍，然而从没谁让过一线。难道这恶斗最美，人人都输，人人大给终点？谁这样强大，一样难匹敌，光阴那样快，梦幻被分解，怒火变静态，爱杀野的小孩被教得很胜败，懒去再结算彼此欠的债。就算温馨岁月得一支火柴，也算与你相识于天涯。谁要计较那点失态？但大了仍有这好处。就是你再不执着小错处，如有空介意，其实只介意。怎么我们会到此？曾陪伴似天使，曾怀着过好意，谁来原谅谁？别太关注。其实爱侣与自由无赢跟输，能明白最后仍不算是迟。谁这样强大？谁一块随风散？ 熄灭走得那样快，学习着珍惜命中每段债，最好胜的小孩也被我拥入怀，谁好或谁坏，一万年以后已不需要分解，我只盼今生可释怀，记挂与你分享的天涯，和你结过那些当 一首嘅作品嚟自杨千嬅， 最好那段债， 最好的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3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咁啊，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啊，圣诞节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噶。星期五部分时间咧都系啊，星期五咧就系显著转凉噶啦。周末期间啊，间中有雨噶。而家室外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6%。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出外旅游嘅时间啦，咁啊，圣诞节好多人都会出去玩噶啦。坐几个钟头嘅飞机，可能对好多人嚟讲咧，都已经觉得好辛苦噶啦。特别咧系坐一啲，譬如可能大家认为啊，喐都冇得喐，啲位置特别窄嘅航空公司。有阵时候你想除一只鞋，哎呀，只脚好唔舒服啊，咁样感觉。啊，着鞋又辛苦，又唔想除，去到呢啲位咧都几辛苦啊吓。好啦，你仲会发觉咧只脚喂唔好对路，只脚肿肿地啊。点解只脚会肿肿地嘅咧？其实是由于血液啊喺我哋嘅腿部嘅静脉积聚，冇办法咧正常咁去到流动。咁啊喺我哋嘅下肢嘅静脉血管入边啦，好多咧就系单向嘅活门噶，令到血液只系能够单向地向心脏流动，亦都咧就系唔能够逆向流到去腿部噶。当我哋活动小腿嘅时间，由于肌肉会持续咁样收缩同埋放松，呢啲肌肉啊活，呢啲肌肉活动嗱都会令到我哋嘅静脉啊受压，而令到咧就血液正常流动。情况咧简单地嚟讲就叫泵咁样啦。反过嚟讲啊，假如我哋咧就冇适当咁样活动我哋嘅腿部、只脚嘅，即系我哋冇得喐嚟喐去，净系坐喺度，即系你坐飞机嘅时候啦。特别系我哋嘅小腿啊，血液咧就冇办法啦，从呢一个脚嗰度咧上流翻去心脏嗰度，因为泵啊，个泵咧就冇喐到啦，血液咧就冇办法正常流动啦。坐飞机嘅时间啊，如果我哋唔能够成日行嚟行去嘅话咧，只脚永远都系维持喺一个弯曲啊向下垂嘅一个状态，两只脚咧就喐唔到，小腿嘅血泵啊冇办法咧就发挥到作用。在这个时间血液就会因为地心吸力向下积聚，令到双脚变肿，也都可能因为这样你就会感觉得到一些胀痛的感觉了。所以在飞机上面的气压一般都是比地面低的，也都会令到只脚肿这个情况会更加严重的。不过在一般的情况底下，这个并非一种严重的问题的，只要我们动回只脚，令到我哋嘅血液流动翻正常嘅话，啊肿胀嘅情况咧，哦就会消失啦。不过假如回复嘅活动，即系回复活动之后几个钟头咧，只脚都就系唔舒服嘅话咧，就要揾医生睇一睇啦。可能因为咧有血液啊积聚过多同埋过耐嘅问题。要避免呢一种肿胀唔舒服嘅感觉咧，如果你搭长途机就更加要留意啦吓，可以选择咧着一啲松身嘅服饰啦，每个钟头啊尽量行下喐下。去下厕所都好啊，系咪？喺座位上面亦都可以做一啲适当嘅伸展嘅，即系只膝头哥点都喐下，唔好俾佢完全唔喐，咁样咧都有助小腿咧可以避免血液即系积聚过多同埋过耐嘅。 上火星横越雪径，任我打开新的仙境，自我请应下陌生的绝岭。 Yeah, yeah, 没有掌声，从没照应，坐上独角仙，飞出我独有路程，喜欢这古 境，成人祈求最安定，恐怕新鲜的冷清。然而我生命燃烧得野性，追一次星宿，一生一次少年游，傻孩子不惜孤独地寻求奇异的宇宙。最少年游，成为了最老怪兽的洪流，任性的领袖，开垦更多以后，法则不会永久。Hey, yeah, 青春强永久。啊，换上西装，埋没个性，赚到婚姻多么公正，直到此生循例得出绝症。Yeah, yeah, 尚有一丝同志拼劲，哪怕励志歌得不到大众共鸣，都洗耳恭听，从头成为你司令，睁开分化的眼睛，谁人说得定，人生可塑性，追一次星宿，一生一次少年游，傻孩子不惜孤独地寻求奇异的宇宙。 Yeah, yeah, yeah, yeah, 流浪换来自由，一千多岁少年游，成为最老怪兽斗洪流，任性的领袖，开垦更多以后，一生看不够。即使一百岁回头，傻孩子很多新事物寻求，华丽的邂逅。一生一次少年游，傻孩子不惜孤独地寻求奇异的宇宙。少年游，成为了最老怪兽斗洪流，任性的领袖，开垦更多以后，换更多邂逅，尽管爱新厌旧，法则不会永久。 一首歌来自洪卓立，少年游记， 青春却永久。 室外温度19度，相对湿度 85%。 有疑难话我知，解决家务小难题。 晨光第一线，晨光生活博士。 早晨啊，各位听众，来到呢就是12月的24号啦。哈，当你想布置屋企的即装饰的时候啦，圣诞节嘛，可能有些人还未开始装饰布置的。你可能会发现呢，啊，屋企的而且确空间是有限的。有没有考虑呢，就是将好多不同的圣诞款式呢就放在这个墙上面呢，到底可以怎样做得到呢？原来呢在外国方面有些例子都挺有趣的。我哋成日都话圣诞树咧，咁啊，梗系希望一棵树可以放喺度啦。但系始终咧都要面对咧，就系我哋屋企啊比较上细嘅问题噃。香港地嘛，系咪？啊，外国有啲嘅方法都可以参考一下嘅，就系咧用嗰啲叫做彩带咧、彩条啊，用嗰啲绿色嘅彩条，再加埋啲金色嘅彩条同埋啲饰物咧，我哋可以先用一张嘅纸啊贴喺我哋嘅缝墙上边嘅，然后咧就再将呢一啲嘅彩条咧 就圈圈圈圈圈卷卷卷卷卷卷到成为咗咧就系一棵圣诞树嘅模样。跟住咧，你就会慢慢发觉，咦，你好似将一棵圣诞树咧黐咗喺埲墙上边噃。小朋友喺呢个时候亦都可以开始咧，就好地布置呢啲嘅绿色嘅彩条啦。你可以咧准备定啲星星啦，又或者准备定啲细细只嘅圣诞物啦，甚至乎咧就系准备定一啲，譬如系嗰啲 stick 啊，仲有咧就系圣诞物啦、星星啦、圣诞老人嘅样啦、雪人啦、鹿啦、鹿车啦，全部同圣诞节有关嘅嘢咧都可以准备，然后咧就贴上去呢一个嘅叫做彩带，绿色彩带嗰度。望上去嘅时候咧，就发觉，咦，原来圣诞树咧都已经咧好似黐咗喺埲墙上边啦。呢个方法咧，对于好多嗰啲屋企环境啊未必咧好足够嘅人嚟讲咧，的而且确系几有作用噶噃。有啲屋企咧，甚至乎咧就会遵照翻传统咧，就将圣诞节收到嘅礼物咧就放晒喺呢一个嘅圣诞树下低。如果屋企空间有限的时候，不妨就试一试用这个办法，在埲墙上面就黐一个圣诞树，然后都可以将礼物就放在这个圣诞树下低，可以跟小朋友一起欢度这个圣诞的佳节啦，还可以遵照传统，又可以悭位，而且那些叫做彩带就没那么浪费添，大家不妨可以试一试这个办法，看看啱唔啱你用啊。 谁能比较？ 一首嘅作品嚟自 Rubber Band《漫长》，先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高仲礼报道新闻。警方在八乡锦田公路一个铁皮屋拘捕两男两女，年龄介乎40到57岁，涉嫌藏有仿制枪械、藏有攻击性武器、盗窃车辆同藏有工具可作吸食毒品用途，现正被扣留调查。元朗警区反三合会行动组人员星期一下午大约五点突击搜查八乡锦田公路近坳头一间铁皮屋，检获12支仿制枪械同3个怀疑冰壶。警方又在铁皮屋旁边发现一架可疑私家车，在车内检获一把西瓜刀、一把武士刀、一支伸缩棍同2支铁棍，相信那架私家车是实车。大批市民昨晚坐满中环爱丁堡广场集会，声援支援示威者的星火同盟成员。集会昨晚近10点结束，参加者和平散去。大会公布有45000人参加，警方就说有3300人参与。有集会人士批评警方以洗黑钱罪名拘捕星火同盟成员，目的是制造白色恐怖。有集会人士说今后会捐更多钱。集会发起人谴责警方派出大量防暴警察在附近布防是不必要和制造恐慌。有市民离开的时候指骂在场警员，有警员祝市民圣诞快乐。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晚在四川成都会见出席第8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南韩总统文在寅。李克强表示，中方愿意与韩方从长远角度处理中韩关系，增强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积极探讨开展第三方市场。李克强强调，中方愿意与南韩和日本推进三方合作，共同促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早日签署，推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取得实质进展。文在寅表示，韩方愿意与中方共同努力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尽早签署，以实际行动维护自由贸易。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国会众议院弹劾之后，预计参议院在假期休会之后下月展开弹劾审讯，但民主党和共和党仍然就审讯规则争拗。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说不排除容许证人作证。麦康奈尔接受福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说没有排除传召证人，但众议院议长波洛西先要将弹劾案提交参议院，重新按照当年克林顿的弹劾案处理。麦康奈尔又批评波洛西立场荒谬，企图教导参议院如何处理审讯。民主党要求麦康奈尔保证允许至少4名对通乌门知情的现任和前任白宫幕僚作证，先提交弹劾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圣诞节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五显著转凉，周末期间间中有雨。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买俾自己嘅，送俾人嘅，你想要好耐嘅，各式各样嘅产品都系由零售业人才为你悉心准备嘅。他们除了销售，亦负责店务管理、库存管理、采购、营销策略，每个岗位都和我们的生活质素息息相关，而你都可以成为他们的一份子。一个行业多元发展，零售乜都有，前程在我手。想知多啲，上 retail.org.hk 睇下啦。 See up time to for a little bit of 晨光， 第一次 晨光， 第一次 It's time to wake up It's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三十五分啦，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嘅，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吓，咁啊十二月嘅二十四号，咁啊我成日都中意咧叫而家做平安日嘅，咁啊因为夜晚啊平安夜啊，冇嚟朝头早输噶嘛，都叫平安日啦。室外气温啊19度，相对湿度85%噶。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唔少人咧就会趁住假期啦，咁啊狂欢一下嘅，同朋友啊聚首一堂。不过咧，医管局都提醒大家，享乐之余都要注意住健康，以免咧就乐极生悲。佢哋特别指出啊，节日嘅醉酒送院个案咧会明显上升，当中嘅大部分都系出现咧就酒精中毒噶，甚至咧就会构成生命嘅危险。佢呼吁市民啊，饮到晕晕地，块面红红地，有啲醉意咧，适可而止啦。好多人就会觉得咧派对一定咧就要有酒精嘅，咁但系佢哋亦都话到啦，平安夜啊、除夕等等嘅节庆日子咧，每日都会有十几个因为咧就醉酒入去急症室噶，当中大部分都系深度昏迷。佢表示啊，人好容易咧受到情绪氛围啊，或者朋辈嘅压力影响啦，唔觉唔觉饮多咗，醉酒症状咧少即头痛，或者系搞事啦吓，仲有咧就系呕。嚴重的话可以引致急性的酒精中毒，陷入深度昏迷，需要接受插喉以维持正常的呼吸脉搏，甚至就需要接受洗血以加速分解体内过多的酒精。他都憶述曾经有这个难忘的个案，或者一名男子因为就醉酒呕吐，期间呕吐物就进入了气道，有发出就吸入性的肺炎，命悬一线，相当之危险啊。他们建议呢，如果真的喝了酒的，应该找个地方瞓低，用热毛巾敷下我们的额头，最好就注意保暖了，喝少少的热水，这样就能够舒缓酒后的头晕头痛症状。至于就是瞓醒之后的宿醉出现头痛或者是呼心疲倦焦虑等等的情况，建议相关人士就喝热茶去到就缓解这些症状。如果头痛情况严重，可以考虑服用普通的止痛药嘅。坊间有啲讲法就话天气寒冷啊，饮两杯暖下身啦。其实饮酒可以令到血管咧就系短暂扩张噶，令到身体渐渐散热时咧就会丧失热量，其实咧系适得其反噶，甚至有机会咧就引发呢个低温症添。呢啲咧都系要留意住噶，仲有啊，酒后以茶解酒咧系唔少人嘅做法。佢哋话到人体分解酒精嘅速度咧系一条直线嚟噶，茶并不能够令到佢加速，不过热茶咧能够舒缓酒精之后嘅唔舒服感觉。咁啊，记住啦，千祈唔好谂住饮完酒啊灌茶灌水就可以咧就过到呢个酒精测试啊吓，呢啲嘅谂法咧实在系太天真噶啦。酒有好多唔同款式嘅，你会喺圣诞佳节挑选边一款呢？ 今天再笑着碰杯，落得清淡深入味蕾，和你赞叹杯中雅趣，当初太渴望刺激。热酒只带来情绪，年纪还细，喜欢喝醉，到脚步渐踌躇，几经转伴侣，自欣赏到清酒清似水，饮过苦涩，经已醇化，经过宿醉，醒过来吗？干一杯。青春的哭笑也送走他。 像风雨也净化，和平相处变得优雅，年华会让制幸福的情绪那会往化，过去代价苏醒了，喝淡暖汤，认真思索挂念着谁，年少野性终于过去，花心血拼命去追，换得去脱和潮水，而感情已消失哪里，都向现实投降，几经转伴侣，字字简约都不失壮举，饮过苦涩经已醇化，经过宿醉醒过来吗？干一杯，青春的哭笑也送走它，连场风雨也净化，和平相处变得优雅，年华会让制幸福的情绪与你一家，试过将我一切都当筹码，不顾一切冲向堤坝，想分开似化煤气结声沙，从前的每个代价，从前牵挂错的牵挂，由时间让制自己的酒会灌溉鲜花，如明日八十岁，活过便满足，对着你悠然而心安，当初的一股劲莽撞，今天的自托，将一口激愤一口急躁，一口不满一口去烈亦渴望，一切冲向堤坝，想不开，因一次化煤气结声沙，从前的每个代价，从前牵挂错的牵挂，年华会让制幸福的精髓，我已领会一种清雅，饮过苦涩经已醇化，经过宿醉醒过来吗？这一天悠然可那惊讶，我与你简朴相处一秒无价，小巧之家都美化，由时间酿制自己的酒会灌溉鲜花，最美好的刹那。 一首作品来自他们 Color 的大吟酿，时间来到早上的6:43，各位听众早晨，外面室外温19度，相对湿度 85%。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什么帮到你啊？ 翻工原来有好多隐形危机影响我们健康， 放心啦，我们职场求生术一定帮到你啊。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咁啊，当然职场陷阱啊邀请到咧就系人力资源业务伙伴策划师啊 Vince 上到嚟直播室啦，早晨啊 Vince， 早晨啊， 系啊，嗱今日咧即系又要拜托你同我哋讲下呢啲嘅叫做职场嘅陷阱有啲乜嘢咧，我哋唔可以犯嘅，因为始终咧实在有太多隐形嘅陷阱，叫做隐形嘅陷阱即系咩啊？人要型咯， 系 睇唔到佢容易踩嘛，净系讲礼仪其实都已经系。我想禮儀呢有好多大家以為理所當然嘅事情，原來唔係啊。有冇啲實質啲嘅例子可以同啲聽眾分享一下，即係唔好中地雷啊。 最基本啦，我想講寫 email 啊，其實好似好簡單，但係呢其實由你第一日即係做嘢嘅時候，或者呢份打一封求職信嗰個 email 呢、已經好多嘢要留意。我哋會見到好多一封好簡單嘅 email， 但其實我哋會睇到好多嘢，或者真係中咗雷呢会 唔知嘅。 中咗雷， 系啦，冇错啦， 地雷， 地雷冇错啦，好多日嘢要留意嘅。 系咪即系嗰啲譬如上款啊， 系啊， 下款啊咁样？ 唔止上款下款啊，即系譬如嗱，你收到 email， 通常你会忙啲乜嘢啊？ topic 先咯， 系 系咯，跟住睇边个俾我咯， 系啦。 如果限制人等嘅，通常就即刻抌埋落去个 junk mail 嗰度啦。 系啦， 系啦。咁如果系老细嘅咁样， 即刻睇， 系啦，系咪？个个打工仔都系咁噶啦。 系啦，嗱，咁其实我哋自己譬如会见到咧，你讲嘅咧，通常一望咧，有啲人可能会收到好多 email 嘅。咁通常一望咧，都会先望究竟入边讲咩先啦。第一时下会睇个主题 subject 系写咩先。咁啊，会有时如果太多 email 咧，会拣嚟睇嘅，即系会最关到自己事一定睇咗先嘅。咁但我发觉咧，有好多人咧，譬如有时唔系自己去发 email 嗰个人，可能佢会去复啊或者俾晒全世界，咁咧有时讲讲下咧，其实已经离咗题。可能你讲嗰样嘢咧，已经同个主题无关。 哦，呢个都好似成日会喺嗰啲 WhatsApp group 入边出现。 系啊，咁咧其实你跟到嘅就跟到啦，但系其实如果做嘢咧，你未必会跟到，又或者原来入边你提到啲嘢系原来系重要，又要人想有人做嘢，或者想有人引起注意嘅，但系其实咧入边如果可能讲紧已经讲紧个回复，可能已经去到七个八个，唔系咁多人会即刻睇到或者跟得咁足。咁呢样。嘢咧就系、是、究竟系边个嘅责任咧？你好想人帮人做嘢，或者你好想讲啲嘢要引人注意嘅，咁呢一啲咧就要自己留意一下啦。 咁、大家都要留意住啦。其实 Vince 都有好多嘅 tips 咧，俾到我哋嘅。 喺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系多人讲就系事实，因为唔系所有消息都一定系真。睇多啲唔同角度，核实咗先好信啊！唔好俾情绪影响咗判断，将不实嘅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睇真啲。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时有发生嘅咧。 不假思索，抛开枷锁，就突破黑板世俗眼光。一起释放心中的火，让热透身体不再安坐。金色肤色，头顶有个多少众多古怪的，今晚摊开不再掩饰。青色肤色，一双手又破，多少众多么争议的，亦要通宵通宵通宵疯癫疯癫。Come on now。 原本是想住之前红馆歌唱推出的主题曲来的，但种种问题令到计划有变。等待推出的过程里面 Kenny 就尝试找了音乐人 Shmika 的加入，令到这首歌比原本所想更有层次。填词有李俊一 ，rap 嘅部分咧有 Shmika， 编曲系 Boy Toy， 监制陈子龙。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关智斌 featuring Shmika， 头顶有角。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又到圣诞啦，又到圣诞啦，系咪先？圣诞节咧，公司系对员工希望系可以好啲啦。咁啊，例如如果零售就冇办法啦，零售梗系希望啲员工啊，即系最多俾 bonus 佢，等佢翻工都翻得开心嘅。咁但系咧，即系讲到要员工嗰个福利问题啊，真系哇有排讲咯， 好多噶。 系啊，有啲乜嘢员工嘅福利，我哋其实间公司又一定唔同啦。但系点样先至为之一个叫做合格而有阵时如雇员啊？你都可以好基本咁樣去同公司爭取，又有冇呢啲咁樣嘅福利嘅指引啊，或者介紹啊咁樣咧？ 有㗎，唔好話爭取啦，比較一下啦。咁、我都可能揾工啊，或者你比較一下人哋做緊間公司，究竟我間公司做成點，或者對我哋有幾好咧，都可以做個參考嘅。咁而家我哋講員工福利咧，咁啊通常第一下就會講即係人工就錢啦、啊、現金啦、啊。咁但係而家我哋現金嗰個管理咧，好多時都會講一個叫短線或者長線嘅福利嘅。咁啊～短线嘅福利你可以谂到啲乜嘢啊？ 短线嘅福利啊， 系啊，喺你面前嘅 车船津贴啦， 喺你面前嘅系咯， 医疗啦，系咪先？呢个好紧要啊！ 即刻袋落袋，即系同钱 有關嘅，係啦，你講得冇錯，即係現今一啲好多唔同嘅福利啦，譬如頭先你講嘅醫療啦，睇完醫生咁啊，公司幫你俾埋錢，咁或者自己可以 claim 翻，咁講緊嘅就可能短少少都唔係叫做，或者短至中長啦，都叫做 bonus 啦，可能有啲叫做季度性嘅 bonus 啊，年度都叫長少少噶啦，咁啊 bonus 即係現錢袋落袋嘅，咁當然啦，仲有啲叫做唔係講錢啦，我哋講緊頭先個叫做短期嘅現金，我哋而家叫短期嘅福利。咁譬如你会讲到，其实我咩都会包埋福利，譬如你公司嗰个环境呢都系个福利嚟㗎。你张台有几舒适、你张凳有几舒服。 有冇自己张台 係啊，而家都要讲有冇自己嘅位。张凳有几舒服，系咪可以垫埋？即系而家好讲紧嗰个色安健啊！啊，有唔可以有冇碌？直情而家讲到咁嘅 cushion， 即系对个背脊嗰个承托啊！我哋公司成日有啲凳系可以托住条颈嘅， 哇， 好夸张！咁但系冇乜机会可以贴住嚟坐。有啲同事真系有需要嘅，佢真系贴住去坐嘅。咁或者咧，啲台系咪可以升高啦？比较活动啲啦，你坐低坐又得，升高企喺度坐又得。咁啊，成个环境可能个 pantry 啊，有冇啲乜嘢食物啊？飲品啊，提供啊，个环境啊，其实呢都系员工福利嚟嘅，因为首先呢啲钱买唔到啦，就算你俾钱公司都未必俾到舒适嘅环境你，楼下配套多唔多啦，咁呢啲都系员工嘅福利嚟嘅， 茶都俾人饮杯啊，系咪 先？系啊，又或者 水都冇， 几多种茶叶啊？讲紧，但我嗱可以分享咧，我有即系其实有一间公司，即系我自己都做过，咁佢哋嘅公司福利咧喺个行头咧都算做得几个比较好。咁首先个工作环境好靓啦，咁讲紧个叫做休息嘅地方咧，有好多 sofa 啊，咁啊俾员工去即系坐低叫做倾下偈啊，交流做嘢都可以去嗰度做嘢嘅。有一张即系有啲运动嘅设施嘅，俾你跑步啊，按摩椅都有 的。跑步机同按摩椅。 系啊，咁啊对住即系个环境又好嘅，对住个海嘅。 哇！ 咁啊又有啲嗰啲。台波啊，咁俾啲同事 系 啦系啦 ，Snooker 定系康乐棋先？ Snooker 系啦，台波系啦，唔系康乐棋，好大张嘅，系啦，桌球冇错啦。咁啊，又有唔同种类嘅咖啡供应，又有水啊，嗰啲自己煲水啦，可以自己整啲 sparkling water。咁啊，有部嗰啲叫做零食机啦，咁啊，当然以非常之相宜嘅价钱咁啊，可以俾你买唔同嘅零食啦。咁啊，好开心啊！其实同事系好开心啊！呢啲其实已经系员工福利嚟嘅，佢哋系做得开心嘅。咁呢啲讲紧嘅其中一样啦，短期嘅。咁啊，长线少少啦。咁长线其实我哋都通常都会同同事讲咧，有时钱咧未必真系买到一个人嘅心嘅。 系啊，真系啊， 系啦。咁通常去到当然最基本嘅就系话先俾一个合理嘅人工先啦，咁我哋要留住一个同事，我哋比较要谂长远少少，点样去留住个同事咧？咁有啲比较大啲嘅公司咧，佢哋会提供叫做 stock 啊，即系股票，即系希望同事都当下呢盘生意，你当系自己噶啦，咁一齐去努力，咁公司赚到嘅，其实你都有份赚到，咁呢个系即系我哋想，你又一齐想，咁所以呢个比较长线，通常讲紧三至五年啦，咁希望可以留到个同事三至五年，咁讲紧嘅业绩嘅，咁另外啦，我哋都会再除咗钱之外咧，长即系比较长线啲嘅发展咧，就真系一个员工嘅职业发展啦，咁有啲比较，譬如公司有啲比较有即系 structure 啲嘅，我哋成日都讲过，我去倾每个同事每年佢想做啲乜嘢啊，或者佢嗰、那个。我成日话 career aspiration 啦，即系佢嗰个 个人 发展嗰个愿景。咁其实咧，公司点去配合咧？可以谂远少少嘅。咁如果一间个经理嘅配合，有埋经理嘅配合咧，通常就会去定啊。其实今年我哋会有啲咩去做，俾啲咩 project 佢做。咁长远少少嘅就希望佢可以一年两年做到啲咩工作岗位啊。又或者佢去转。做未必是升職的，但可能轉做另一些工作崗位，令到他的經驗就更加全面一 點。 甚至如果有一些比較跨國的公司呢，甚至乎可能有一至兩年叫做 short term assignment， 就可能叫做掉他去其他國家去 經驗。其實都是好事 來的。是啊，這個是投資來的，這個是投資來的。所以其實這個雖然你未必會實質代入我們的袋，但是其實這些經驗呢都是很寶貴的。 是啊，這些經驗呢對一個人的長期發展呢 是一个好好的履历来的，这个是。 是啦，没错啦。那这些比较现在呢比较开始多公司去提供的。 嗯、 那当然未计很多不同的叫做放假啦。假呢我们成日都会讲话譬如放大假。那现在假呢现在你都听到可能新闻会有些可能早排银行会讲一些试产假啦再耐一点啦。那、嗯、当然都是当紧试产假又或者你叫做 study leave 啊读书又放假又或者你去做义工亦都有啲叫义工嘅假。咁、嗯、其实好多唔同种类嘅。咁其实未必系香港嘅。其实呢美国一间公司呢系成冇假添。因为同时系可以。 唔返工。 唔系返工。你做好咗你自己啲嘢呢你几时都可以请假。即系冇一个 quota 嘅。其实算唔算系 freelance 呢即系呢一类型。 唔系 佢又唔系就 full time 请你不过你系好好自由系好活动。 好自由嘅都系一个员工嚟嘅。咁但系譬如我自己交到功课咁我可能同老板我想请。日幾多日假幾多日假有錢噶咁，但係呢個係美國一間比較 pioneer 行前少少間公司佢哋 offer， 其實香港就未必做到嘅。咁但係我開始聽到啊，講緊員工而家會聽到比較多公司會講叫做四日，唔係叫五日嘅工作週噶啦，叫四日嘅工作週。咁等同事希望可以星期一至星期四咧，就比較做得多，即係嗰個效率高啲。咁、然後星期五。可以放一日假，咁有一个叫 long weekend， 又或者佢未必要星期一至四嘅，咁但系可能同事自己去安排，你自己拣一日去放啦，咁总之一个礼拜你唔使翻五日啦，你翻四日就可以噶啦，咁又避免咗每成个公司星期五如果又唔运作又未必得嘅，等下就同事自己轮流，咁呢一个都系一个比较开始有公司行嘅政策，咁对于同事嚟讲咧，都系一个非常非常之吸引嘅一个福利嚟嘅。 系啊，呢一类咁样嘅叫做政策或者我哋员工叫做福利咧、其实对公司嚟讲都系一个好健康嘅生態，因為咧，我自己就會覺得公司其實好需要做成日做啲壓力人力資源壓力測試啊， 係啊， 即係某一啲嘅同事放咗假，係咪代表個同事冇咗就？搞唔掂咧，咁如果唔得嘅话，咁其实过唔到个测试系 fail 嘅、哦。 冇错噶，冇错噶。咁当然啦，其实同事自己都要揾个方法去真系做得叻啲啦，又或者做得快啲啦。咁你问我哋咧，我哋即系我自己见到嘅经验咧，系咪真系个个礼拜都翻到四日咧？咁梗系唔得啦。咁、但系咧，其实只要俾到呢个 option 或者呢个机会同事咧，其实同事佢心理上咧都会觉得好开心嘅、因为公司。俾個自由度佢哋去選擇，咁好唔同噶。 係，即係有一個叫做對公司厚咗一份嘅感情，多咗歸屬感咧。其實個同事咧，相應嚟講，佢對公司即係喜愛咗。佢付出嘅努力同埋唔會同公司計嗰一樣嘢咧，係、公司即係俾錢都買唔到噶。 冇錯啊，或者個信任啦，即係呢、這個其實。公司即係呢一堆嘢咧，或者呢堆福利咧，其實唔多唔少反映到公司究竟有幾信任個同事，或者對佢哋有幾珍重啊。咁其實呢一樣嘢咧係雙向嘅，其實同事係 feel 到嘅。 咁所以咧，即係大家就要留意住啦。其實有好多唔同嘅方法都可以令到咧員工啊喺佢自己福利上面咧做得更加好。 係啊， 只要佢哋覺得開心嘅話咧，人咧好簡單。你對我好， 係啦， 好多人都係我十倍對你對翻你更加好咁樣嘅， 係 咪？ 係啊， 呢樣嘢係緊要，唔好下下就即係叫做俾人尋仇先十倍奉還啦， 唔使計較啦， 係啦，咁啊開心嘢都可以十倍奉還嘅， 係 唔該曬 Vince， 冇問題啊，拜。 着落日自己去起舞，如没星魔听我倾吐，卖亦卖到幸福翻家谱，或我只需独个细造，挂念你或会洗去全无，然后着上无根外套，疲倦让我睡了再祷告，原来我已经有福气。大大于心不死，怀念你一次便老化了天气，港湾不禁也白雪纷飞，不要去羡慕，不要去妒忌，真的不想得到这福气，美丽过的结局美丽再回味，旧相片曾一起还有你。 像伤，谁来话我没法过得好？原来我已经有福气，天大地大，大于生不死。怀念你一次便劳烦了天气。 一首嘅歌曲嚟自陈慧琳嘅《有福气》啊，出边啊19度啦，先听听七点钟嘅新闻简报啊，转头翻嚟继续二台嘅晨光第一线。 大约9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向菲律宾中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圣诞节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五显著转凉，周末期间间中有雨。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圣诞全家做乜醉？吼吼吼！ 我是 Gimme Five 的黄天怡。圣诞节和家人应该互拆对方收回来的礼物，因为礼物总是人家的好，拆出来如果啱使还可以即场再交换，那就不会得物无所用了。 Hey, 只要能够同家人共度佳节，那就做乜都好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都是这么说。 香港电台第二台，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全力支持，同行抗毒快活人。 尼泊尔裔嘅 Gilbert 点样可以从毒海成功走出嚟呢？ 喂，咁大家好啦，我叫 Gilbert 啦。咁我想讲翻我啲戒毒嘅经验啦。我学到两样好重要嘅嘢，就系自我控制同埋自我纪律啦。如果我真系做到咧，你哋更加做到啦。 想了解更多 Gilbert 嘅抗毒故事， 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风骚快活人》， 与你同行抗毒。 第13届香港书奖而家已经开始接受提名啦。 今年我哋设有儿童少年动物组同埋文学及非文学组，由而家去到明年1月19号，大家可以提名你哋嘅心水书籍。 提名嘅作品需要系2019年首次出版嘅中文书籍，当中亦包括翻译书籍。 公众而家可以登上 rthk.hk/13thbookprize 进行网上提名。 获提名嘅作品就有机会成为我哋第13届香港书奖嘅年度得奖书籍啦。 早晨啊，7:07嘅时间啦，咁啊24号都可以讲圣诞快乐啊，系嘛？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啊，小白，咁啊，预祝咁多位听众朋友啦，都圣诞过得开开心心啊吓，唔知今晚会系同朋友出去开 party， 定还是咧翻屋企咧同一家人食餐饭，定还是咧啊出去嗰啲主题乐园嗰度玩啊，定还是去嗰啲？喂，嘉年华会嗰度抌下公仔啊，咁啊，琴日都见到市面上都回复嗰啲抌公仔嗰啲气氛啦，啊，啲女仔就可以攞住一大隻毛毛公仔啦，好明显就係嗰个男仔用咗好多钱抌返嚟啦， 或者个男仔好叻呢，係咪 咁我期待 好少钱就抌到。 係啊，嗰陣时睇过一个网络嘅文章啦，就係话香港的男仔咧要有几种嘅技能啊，第一系揾钱，第二都系揾钱，第三系揸车，第四咧就系抌公仔啦。呢，个就系属于香港港男啊，可以成功追女仔嘅四大元素啦。第一，再重复多次， 揾钱， 揾钱啦。 第二或者你 inbound 有钱啦，你本身喂一生出嚟就几亿身家嘅咁样系嘛？第三咧就系、是、记唔记得系咪啊？食得揸车， 跟住就抌公仔， 系啦， 抌公仔。 第四就系抌公仔， 有啲 formula 嘅。 有啊，好多秘诀嘅。咁我自己中意喺呢个嘉年华会玩咧，就唔系玩篮球，因为篮球嗰个咧好有少少取巧噶。佢同你平时 系咪个篮球架会喐噶嗰个？ 有一个好似会喐嘅，另一个咧就系同你平时射嘅高度咧，轻轻矮五 cm， 就可以令到你咧完全个招佢就。有啲唔同㗎啦，或者有少少偏差咁样啦，因为同你平时恒常做緊嘅惯性动作呢，当真係有啲落差嘅时候呢，就好影响你发挥嘅。我反而呢鍾意呢碌嗰啲樽啊，牛奶樽啊。 我真係保龄球嗰啲。 係呀，嗰啲比较容易可以攞到奖喎。即係如果你话喂去到之后呢要有啲战利品嘅，咁当然啦，冇人想入到去嘉年华会嗰度都即係空手而回㗎嘛。咁估计即係小白虽然你就结咗婚啦，咁但係你嘅公子可能都会扭你入去呢嘉年华会嗰度。 冇啊，好少啊。 过下瘾系咪？ 因为佢好少接触呢一类嘅嘉年华。哦、即係佢人生入面呢唔系太清楚有呢一类嘅嘉年华。 如果俾佢接触咗啊，哇可能 沉迷啊。 可能沉迷。不过沉迷都系讲緊一两个月嘅事啫。因为佢唔系长期开放㗎嘛。佢想沉迷都冇得沉迷。 佢有去过边个呢？就系、是海水公园 入 边嗰啲，嗰度入边咪有好多抌嘢嘅，系啦，嗰啲摊位咧，佢都有去过， 有佢去啦。海水公园嗰啲公仔冇嘉年华嗰啲咁靓，真系差一截嘅咁，所以就即系阿鹏爷之前开麦都有讲过啦，咁所以就大家其实唔系话哇帮边个宣传，只不过谂啲方法或者谂一啲地方俾大家去，去完之后咧，即系大家觉得喂开心、啊，几好、啊。有阵时咧出街咧，唔系话自己一定要用好多钱先感受到快乐啊，系你见到人哋感受到快乐咧、你自己咧都会感觉得开心，咁快乐系会传染嘅。 头先话过咧，有啲咩抌公仔嗰啲攻略嘅、网上面有好多啦，可以大家自己慢慢睇啦，睇、完啦。上晒堂啦，跟住先至入去。 系啦，做足准备， 祝大家马到功成啦。但系有一个方法咧，我其实成日好想试嘅。 系咩啊？ 咁佢就话有啲拎住个圈圈咧，咪抌嗰啲樽 樽口， 系抌樽啊， 好难抌噶嗰啲， 好难抌。 系因为咧，佢嗰个撞击力好强啊！你通常抌到个樽口咧，佢就会反弹， 就会反弹啊， 同仲要跌落地啊！你唔好期待佢反弹弹落其他啲樽再套咗落去。咁有啲高手咧就话：喂，你要落船嘅，或者落西嘅咁样啦，好似打乒乓波咁样啦，我都唔叻嘅，咁都系啦。我呢啲咁嘅无宝不落嘅人，梗系你觉得冇乜把握，梗系唔玩过一样啦。但小白系咪有啲心得啊？关于呢个抌樽， 呢个抌樽嗰个咧，抌即系攞个圈圈抌， 系抌玻璃樽 啦，同埋佢有一个咧，就系攞啲波波咧，塑胶波波就抌落去嗰啲颜色窿窿嗰度。 喂，嗰、那个容易啲，嗰、那个容易， 两个其实都难噶啦。 因为塑胶嗰个咧，你容易就力啲啊。相对容易就力少少，你可以真係用好细力呢，同埋呢我睇网上攻略啊，你向上咁样懒係有个旋转咁样抛高少少，等佢从高而下跌落嚟啪啪啪，咁又有机会可以跌到落啲颜色 咯。都系讲运气㗎嘛。 系都系讲彩数㗎啦。都系讲彩数㗎啦。 咁我睇过一啲嘅研究啦，科学嘅角度出发。 系。个 probability 系几多呢？抌得中 啦，冇错啦。佢哋嗰个玩法咧就系咁样嘅，就 是、概率啫。 照样买一箩一篮嗰啲圈圈，或者一篮嗰啲嘅波波啦。 喺屋企练习先摆咁多个樽， 唔使练啦。 每一日练习系 唔使练啦呢个。 系点啊？ 你买一篮啦， 系 一次过倒晒出嚟， 系 即系一次过揈晒出嚟。 哦，中嘅概率系高过逐个抌。 系啦，佢哋话中嗰个咧嗱，因为你就我哋成日就话咩反弹又成啦。佢一日抌晒出去嘅时候咧，佢哋就话到啦，你中嘅机会咧系最高，因为就算咧佢弹出嚟，可能有其他嘅圈圈咧， 系会帮助 撞 翻佢入去。哦，系呢、這个都小白讲呢个都好有可能性。不过都系啦，有阵时你玩呢啲叫做摊位游戏啦，咁其实佢嘅工作人员得两三个嘅啫嘛，佢睇唔切噶，有好多时都有争拗噶。你知唔知玩摊位游戏？即系譬如话，喂，我头先抌嘅时候， 太多人一齐玩， 系佢撞到个波，甚或乎咧，我见过一个情况，其实冇可能发生噶，好明显系其中一个人咧睇错咗。譬如我同小白啦，同时玩呢。抌波游戏啦，俾你做好人，小白，你又抌中咗啦，咁你又举手话啊， 铃铃铃咁去敲钟咁样啦，咁话喂中咗蓝色，哇大奖好开心， 太多人抌啦。 我咧就以为自己抌中咗， 甚至乎 Didi 都话自己，哎都系我抌中咗。 咁咧就出咗好多无聊嘅 argument 啊，咁即系话。喂，先生，你又话你抌中，佢又话佢抌中，咁究竟边一个抌中咧？ 搵个掌门人出嚟咯，大家都有奖咯。 真实上咧，只系得一个人抌中嘅啫嘛，就系小白啦。但系咧，阿 O 咧就唔系坏心地，佢只系可能 因 为眼花 太多圈圈啦， 佢会觉得喂，我嗰个撞咗你嗰、那个嗰、那个咪就系我套咗落去或者中咗奖嗰个咯，唔系小白中咁样。总之就有好多呢啲争论，好似文说咧，今年啊引入咗咧 VAR 嘅， 唔系闭路电视， 闭路电视好似唔系，咁你实会有啲监控嘅 cam 噶啦，因为入边都有机会有扒手噶嘛， 英超咁啊， 系啦，即系有少少咁嘅机会咯。咁不过好多时都系用肉眼睇嘅，系啦。咁啊，讲得太多啦，关于呢啲摊位游戏嗰啲啦，咁啊，其实除咗摊位游戏，仲有好多唔同嘅玩法，你可以睇戏啦、行街啦、shopping 啦、食餐好啦，咁啊，总之咧，平安夜点样过咧，色随转变，最紧要开心。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头先都预告咗啦，今日朝头早晨光交通天文台有阿 Didi 喺度。 早晨 ，Didi， 圣诞快乐 ，Didi， 圣诞快乐啊！ 圣诞快乐啊！ 讲个交通嚟听下先啦，唔该。 因为咧配合呢一个今日平安夜啦，好多特别嘅交通措施啊。咁港铁咧除咗机场快线、迪士尼线啦、罗湖同埋落马洲线之外咧，咁其余嘅港铁啦，同埋部分嘅轻铁啊，咁今日都系通宵服务咯。咁另外啦，部分嘅巴士啊、专线小巴啊、电车啊、中环啦至到半山嘅行人电梯咧，都会延长服务时间嘅。另外咧就系铜锣湾啦，咁啊由于有公展会咧，下昼四点钟开始至到晚上嘅十二点钟啦，咁啊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啦、东角道啦，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几里佐治街咧都会封闭噶。咁中环铜锣湾啊，下昼两点钟咧都会分阶段封路啦，同埋有交通嘅改道措施嘅，咁大家留意翻啦。咁就系咁多嘅。 咁啊睇到近排啲交通啊开始畅顺翻啦，譬如琴日咧，我做咗一个壮举啊吓， 做咩啊？ 六月以来，即系除咗冇收钱嗰两三日啦，咁我真系试过八分钟过红隧啊！琴日系啊，有一个 magic moment 啊。 唔系，同埋而家系放假啦，圣诞假好多人去咗外游啊，咁所以路面咧就系少好多车。 好开心，好开心，八分钟过红隧。 同埋同大家分享一样嘢，我谂即系人生打女比较尴尬咧，自己成日。做交即系自己报交通，成日都话俾人听。铜锣湾咧下昼四点钟划为行人专用区，点知上个礼拜五咧我就公司做嘢啦，你知啦，用 AM 车比较麻烦啦。咁啊明知道唔系明知有个脑海咧就转唔到啊，四点几做到四点三，四点钟入去都仲拍到车，单程咧、 即系五点钟开始用嗰啲闸咧捅住喺嗰度， 咁啊死啦！你知啦，政府车啦嘛，咪要其实夹翻嚟公司啊嘛。哇，好长喎，咁点好尴尬又单程喎，咁我唯有点咧？咁啊企喺度咧，好似人哋喺拍车咧帮手拍住个车尾，一路拍一路拍，因为路面好多行人啊，好多人望住，啲人喺度讲：，诶，依架咪 AM 政府车，我好尴尬。咁大个女一路拍住架车，点解佢唔可以充钱咧？因为佢都好醒啊，佢之前虽然可以攞得，佢前边 喺百德新街嗰个位 系啦，可以攞得好轻身，但系佢前面嗰个系红灯，你 系 冲唔到噶，佢系长期红灯嘅。原来我哋喺度等啊，等佢转绿灯咧，谂住咧可以走盏啦，攞起咗，原来唔得噶。佢长期红灯，你知啦，交通规例你唔可以冲红灯噶嘛。绿公仔真系想死咩？ 好啦， 可以噶。 咁啊，故事嘅结尾系点咧？ 结尾咧就系用个尾褪咯，一路褪褪到好长好长，褪到去洛克道嗰边先至走到，咁啊好尴尬。 最后都走到， 咁啊非常时期用非常嘅方法啦，但都系。都是不太安全的，不过没办法了，即遇上这个这样的情况。 我刚才讲出来告诉大家留意我们交通消息，几点钟开始呢行人专用区真的不要驶入去，很麻烦的。 封路的情况大家就特别留意，特别是假期嘛，是不是？ 是啊，那Didi 祝你圣诞快乐。 大家都是这 样，这些体验就试一次得了，不要有第二次。 好， 多谢。 多谢 Didi。那么天气方面有 Vincent 在这里。 Vincent 早晨，圣诞快乐。 喂，圣诞快乐，早晨，柯小白。 是早晨。咁啊，而家平安日啦，平安日嘅天气点咧？而家 哇，平安日嘅天气咧，即系我都担心嘅，因为前嗰几日咧，咪好似突然间又热翻咁嘅。今朝起身咧，哇，寒寒地咁样披翻件衫咧，咁啊，终于系一种咧冬天圣诞嘅感觉啦。咁同埋咧喺个街嗰度咧都好平安日下嘅，因为平时咧 都會見到話啊，好多嘅呢個時候啦，啲學生哥咧就會喺度等下校巴啊等等咁樣，咁而家街咧係冇乜人嘅見到，咁、大家都已經係準備就緒咧，就係、去放一個嘅聖誕假期咁樣樣啊，咁啊亦都見到咧。就是今日个天色呢就比昨日就清好多啦。 哦，咁好啦。 係呀，咁所以呢今日大家如果呢唔需要返工已经放假嘅朋友呢，咁咪好好 enjoy 今日呢一个嘅咁好咁舒服嘅天气。但係真係要记得披一件衫啦，都见到呢有唔少人呢都係戴住个口罩嘅。咁係啦，感恩嘅。咁所以大家要保重身体啦。 系好啦，咁啊唔该晒 Vincent 啦吓，咁啊今日虽然平安日啦，你都要翻工嘅，咁啊快啲翻嚟一齐翻工啦吓。 好啊，唔该晒。 转头见啊 Vincent， 唔该晒。详尽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嘅，最高嘅气温大概23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嘅圣诞节假期部分时间系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五显著转凉啦，啊周末期间咧，亦都咧就系有雨嘅。而家室外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6%啊！咁啊，今日朝头早都有晨光大学、 系啊，今日晨光大学咧睇楼 O to O 啊，上个星期咧就睇居屋，今个星期你估下睇咩楼啊？ 公屋啊？ 唔系啊，睇豪宅啊！我哋上半山啊吓，系啊，咁啊，因为都有金多宝嘅关系啦，咁、俾大家朝头早咧发个靓梦啊！ 金多宝够唔够买啊？听下啦，听下。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早晨，早晨啊！圣诞快乐先， 圣诞快乐！ 咁多位晨光嘅听众，今日咧晨光大学啊，继续咧请嚟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永思阿 Joyce 同我哋分享嘅。Joyce 早晨， 早晨， 早晨。咁啊，圣诞节啦，咁记得咧上一集就讲下啲贴地啲嘅，讲居屋咁样。咁啊，今集咧离地啲，讲豪宅市场，仲要讲半山嘅豪宅市场。点解咧？圣诞都有金多宝噶嘛，咁你梗系发下梦啦。咁你嗱今日咧就聚焦讲下，哦，当中咗彩票，阿 Joyce 阿 O 想搬去半山住。点睇啊？ 咁啊，又唔一定中咗彩票先可以搬去半山嘅。不过而家中彩票都未必搬到半山嘅。 当啦，当啦，当啦，当啦。 好嗱，咁其实咧， 金多宝应该得嘅，普通一次就唔得啦， 普通一次唔得。 系啦，八百万啊，千零万嗰啲真系搞唔掂， 搞唔掂啦， 搞唔掂啊！ 系啦，因为咧，其实咧，去到豪宅嘅市场咧，咁其实嗰个按揭成数咧已经相对少咗噶啦。咁其实咧，1000万过外咧，已经系做紧五成嘅按揭嘅啫。咁如果你话我想买个咧，即系有啲面积嘅，有几间房嘅，有车位嘅半山咧，其实你话2000打上咧，都真系悭悭地噶啦。 系 咁啊，2000打上，其实你要预千几万嘅 做首期， 系啦，咁系真系要中彩票嘅。系啦，或者努力储都未必得，系啊，换楼咧就会好啲吓，因为始终即系靠住呢个楼市嘅上升嘅幅度咧，咁确实会相对容易啲啦。咁啊而今日嘅豪宅市道咧，其实我睇啦，咁啊相对咧较一啲咧1000万楼下嘅细价嘅楼咧系稳定嘅，咁啊稳定得嚟咧，亦都相对系成交咧系偏少嘅。咁啊点解咧？咁始终嗱，头先讲咗嗰个银码啦，都真系唔系人人都afford 得到啦，轻易咁样攞千几万咁。我搬啊咁样，咁啊系要考虑好多嘅因素，咁同埋亦都咁讲啦，成个豪宅市道咧，大家如果有睇过啦，即系中西半山嘅楼咧，又唔系我哋想象中咧个尺价咧系咁贵嘅，咁但系始终豪宅咧就向来咧即系叫做面积大，系啦，一喐咧就千几尺噶，咁所以咧嗰个总价即系冧心就大啲啦。 系佢千几尺，10000蚊一尺都千几万啦、啊。 系啦，嗰、那个20000蚊尺就两 千几万啦、啊。 咁所以咧， 咁又唔会上到30000蚊一尺噶，你可以放心。即系我自己睇有嘅，但系真系唔算好多咯。即系你上到叫做半山区嗰啲咧，佢上到30000蚊尺咧，嗰、那个面积咧又细翻起上嚟噶。 都會嘅，亦都可能新啲啦。咁啊，但係咁，半山好得意嘅，越高就越貴。我講嗰個即係嗰條路啊嚇，越低就越平。 你 mid level 咧 ，mid level 就平 啲嘅，再上嘅 high level 咧就再貴啲嘅。 但係咧，而家咧有啲人未必住慣半山咧，就會覺得話喂。 近啲即地面就會交通方便啲，係嘅，行都行落到半山啦，用電梯。咁但係咧就相對個價錢就平啲啦。咁、因為始終咧半山係即遠古流長㗎啦，以前住半山嘅人咧即個個都會有車啦。咁而家住半山嘅人咧又唔一定個個有車㗎。 係，依家咧堅道都係半山價嚟㗎啦，堅道新嗰個樓盤咧我都見到哇！簡直是驚人啊！即係嗰啲四五百尺嘅，即係可能一房啊單位咧、哇！即係嗰個價係 都千幾萬， 即係要中彩票先可以買到一個五百尺單位。即係堅道啫，講緊即係呢啲叫做 mid level 啦，應該係 mid level 啦 ，mid level 即係嗰個扶手電梯可以上得到嘅地方。 搭 lift 又落到灣仔嘅， 係啦係啦咁樣啊，真係所以都幾吃力下。 幾吃力啊！其實新樓就一定貴啦，因為佢哋嗰個即係麵粉啊貴啦，起嘅時候貴啦。咁但係咧，大家可以咧即係轉投二手。咁、你唔介意咧舊少少嚇，即係舊啲啦，舊啲嘅意思即係其實三十年。过爱噶啦吓，咁咧其实面积又大，兼且咧尺价都平嘅，咁、你话两三万蚊咧，其实真系都轻易揾到嘅吓，咁但系当然唔好讲新楼啦，因为新楼咧揦埋可能去到三四万啦、五万、十万都会有嘅吓，咁同埋咧就都系咁讲啦，初入半山嘅话咧，住近啲地面嘅地方，唔好住咁高，因为确实咧 未习惯配套，自己配套未搞掂啊，未开始有司机同埋未开始有工人咧。好麻煩，你自己要有自己嘅配套先。首先有一架主人車，有一架工人車，跟住咧又要有兩個工人，係啦，跟住咧又要好煩嘅。其實有錢人都係有錢人嘅煩惱啊，係咪啊？再 係啦係啦， 我聽人講嘅啫，我聽人講，你都係聽人講係咪啊？ 都聽人講， 聽人講，聽人講 啊！即係 我以為你知嘛，已經晉身到嗰個嘅界別啊！朝頭早發下夢都開心啦， 係啊係啊，開心啊，大家開心下啦，係啊，咁啊唔難嘅，其實你話即係除中彩票咧，頭先咁講啦，換上去咧，即係自己配套齊全咧，就可以住高啲啦。咁但係咧，其實你頭先咁講啦，堅島啊，或者一啲即係中環區嘅話咧，交通方便啦。如果你中環翻工嘅話，大家都知啦，其實佢哋有好多啲細型嘅樓仔，咁、一兩房咧，其實一千萬裏面都有噶啦。咁但係咧，如果即係通常家庭客咧換上去就千零萬啦。咁但係咧，我又咁睇啦，因為始終咧你搬上去咧就叫一闊三大啊。除咗頭先嘅你話。要有车啊，有唔好话司机啦、工人啦、啊、咁样之外咧，其实咧管理费系贵啲嘅，因为佢大面积之余啦，亦都佢哋嗰个单栋式会多啲吓，未必系咧有几十栋嘅豪宅吓，咁一单栋佢哋个管理就会贵啦。最弊就係有啲有會所添，咁可能咧講緊咧好幾蚊一尺啊，咁我如果你真係住個千五尺咧，都五六千蚊啊，七八千蚊，呢個都慳慳地嘅嚇。 係啊，呢個都要留意翻。 都要留意翻啦。 咁同埋過海啲電費又貴啲咧， 過海電費貴啲啦。 啲燈開多幾眼啊，又貴啲啦咁樣。 又貴啲啦，食嘢又可能貴少少啦。咁所以呢個就要大家計好條數啦嚇。咁除非你話真係喺香港區翻工嘅就話啦，如果你九龍區翻工。都几烦噶，你要过海嘅话，每一日都要塞车，咁同埋又要睇翻啦，上边嘅交通配套咧就未必好似我哋住九龙区咧咁方便嘅，系啦，好多时就只有绿色嘅小巴，系，咁个绿色小巴就有啲啊，仲要唔密添，咁啊，咁所以呢个你就要计埋数啦。 所以啦，我有啲朋友就同我讲话，其实住 mid level 啊 high level 好方便。即系人哋配套，佢自己本身有配套啊，唔系个屋苑有配套啦，或者个社区有配套啊，系佢自己 inborn 有啲配套， 系啦， 咁所以都啊，大家都系时候朝头早发下梦啊吓，啊人咧冇梦想啊，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嗱呢个周星驰讲嘅，咁啊上一集就讲啲贴地啲啦，讲居屋市场啦，今集就 sorry 啦，啊离地少少，讲下啲豪宅咁啊，俾大家即系圣诞愿望许个靓愿啦，咁啊今个早上咧继续多谢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永思阿 Joyce 同我哋分享嘅，唔该晒 Joyce， 圣诞快乐，拜拜， 晨光大学。松肩膊，正躺上睡床，倦了放低感觉，别要讲，倦了枕边的我，亲亲你是全与被放，束缚请释放，期望从。 就假设跑脱，今晚床前明月光，轻抚这睡房，故事停顿了，让你慢安。这个无旁人地方，只得我们疲累已经消亡，感情填平白天地。 呢只歌終於咧就係啱日節播啦， 慶節啦，平安夜，Make a wish 啊，許個願望啊， 係啦，佢梁詠琪 Gigi 啊嚇，咁啊先聽聽七點半鐘嘅新聞簡報同埋交通消息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话，平安夜尖沙咀一带将唔会全面封路，但并冇正面回应到时聚集人数太多系唔系等于干犯非法集结罪行，强调有能力分辨搞事嘅人。对于有警员前日喺中环爱丁堡广场向人群擎实弹枪，警方解释，警员当时被暴徒袭击同包围，喺别无他选嘅情况下先至擎枪，批评暴徒走入人群掩护系自私同卑鄙，警员被指用枪指向人群是误解。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严词批评特朗普政府的北韩政策，认为华府已经向平壤施加最大压力的讲法并不正确。博尔顿接受一个新闻网站的专访的时候，批评特朗普没有真心信守要全力阻止北韩发展核武的承诺。博尔顿说，特朗普上任差不多三年，仍然未见到任何明显的迹象显示北韩已经停止生产核武器。博尔顿警告，时间拖得越耐就越对平壤有利，令这个扩散武器的国家有更多时间去研制、试验和优化核武和洲际弹道导弹计划。波音公司撤换行政总裁米伦伯格，由董事局主席卡尔·霍恩接任。波音话，呢一项高层人事变动是恢复外界对公司信任的必要措施，公司需要修补和监管机构、顾客和其他所有持份者的关系。米伦伯格即时离职，而卡尔霍恩就在下个月13号起接任。接连发生两宗涉及波音737 MAX 客机的空难之后，米伦伯格应对方式日益受到批评，备受辞职压力。MAX 客机自3月起全球停飞，波音上星期宣布暂停生产这个系列的客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圣诞节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五显著转凉，周末期间间中有雨。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今日平安夜，港铁除了机场快线、迪士尼线、罗湖和落马洲线之外，其余的港铁和部分的轻铁线都是会通宵行驶的。另外部分的巴士、专线小巴、电车和中环的半山行人电梯都会延长服务时间。由于是另外在港岛区方面，云咸街至威灵顿街的士丹利街、兰桂坊、荣华里一带，警方都会在下午两点钟视乎人潮情况实施封路和改道措施。皇后像广场在晚上八点钟开始，部分的遮打道、雪厂街都会划为行人专用区。现在这么多条隧道和路面交通大致正常。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到圣诞，有到圣诞，无到圣诞，感先最赞。 Hello。圣诞节一大班 friend 要开 party， 去边度买嘢食好呢？ 斯芬啊，我听讲呢个网站有好多零食卖噶，仲可以寄翻嚟香港，等我网购一啲先。 等等，你睇清楚啲包装先啦，上面写住 HEMP hemp 同埋 THC， 系大麻产品嚟噶。 吓，任何含有大麻或者四氢大麻酚，即系 THC 嘅产品，都系受危险药物条例监管噶。 冇错啊，非法进口、网购或者邮购含有大麻或者四氢大麻酚嘅产品，包括食品或者饮品，一律都系犯法噶。 帮人收呢啲包裹，都可能触犯贩运危险药物罪行，最高刑罚系罚款500万以及终身监禁噶。上网买嘢记得睇清楚啊！ 咁公公呢？ 平安夜，圣乐夜，就用和平歌声为我哋嘅香港合唱出和谐嘅今晚夜。 电视节目《圣诞校园音乐会》微赛亚安歌，嚟自八间中学超过200人嘅联校合唱团，火拍本地歌唱家以及香港电台节日乐团倾力演出。 今晚11点， 港台电视31与你共度圣诞。 声音有啲会触动心弦，我听到生命力，我听到城市嘅脉搏，亦有啲系我哋唔中意嘅噪音。唔同嘅声音又可以编排成交响曲，放开怀抱，细心品味聆听，你可能有新嘅体会。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声音。 俄罗斯女仔佢系平日都会，如果有嘅话，佢就平日都想 show 佢皮草嘅冬天。 Language Academy 俄文天主持黄晓玲 Victoria 赵善恩， 但可能是假的，因为真皮草一来很贵啦，二来就可能有些人都是爱护动物的，他就觉得不想买皮草啊，通常他们就会穿短裙，跟住 长黑色靴， 系啦。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丝。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朝早7:37啊，继续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入边。今日12月24日啊，夜晚啊平安夜啦，系咪？咁、希望大家今日都圣诞快乐啦。 系、圣诞快乐啊！咁啊，嚟到年尾咧，有啲朋友就喺度谂啦，啊，下年咧2020年咧啊，想转份新工咁、样。睇到咧美国一个调查咧就出咗啊，有啲美国嘅工种咧，就算有钱啊，都冇人做、啊。咁但系又未至于好厌恶性嘅工作嘅，可能你话喂咁有啲工种一定系时薪比较高啦，譬如你做殓房咁样，哇真系好惊噶嘛！突然间，睇咗咁多美剧嗰啲，突然间啲尸体趌起身咁，咪好恐怖系咪先？咁但系咧，以下落嚟阿 O 所讲嘅咧，就系啲合法嘅，亦都合乎道德嘅啊，但系咧。佢哋嘅時薪咧係高達$80美金，即係言之大概600多港元到啦，咁樣600多元一個鐘，咁如果你做一日入面做10小時有6000元噶咯，係 咯，喂，好 你做你做兩日已經有12000元啦嚇，咁 啊唔錯喎， 係啊數啊係咁計啦，咁啊有三種工種咧都係啊有錢但係冇乜人做嘅，咁啊第一樣咧就关小白事嘅就唔关我事啊！嗱、有啲咧养狗人士咧就唔想啊，成日冬天嘅时候唔想带只狗仔咧落街咁样啦。咁出现咗咧一种职业叫做 dog walker 啊，系啦。 哦，喂，听过，好似听过。 系啦，咁就系咧，喺香港咧就未算普遍啦，但系喺内地咧就有公司啊，有月薪咧3000元人民币啊，再加佣金咧，请啲大学生入行嘅。咁啊，呢、 大学生。 入行做放狗， 放狗啊？ 唔系，咁可能叫做咩啊？即系叫 part time 咁样啦，咁、唔知道啊吓。 唔系，我唔明点解佢坚持要大学生。 唔系，即系佢招聘，可能觉得大学生得闲啲话，我都唔知道，或者有爱心啊，我都唔知道。不过根据报道系咁样讲嘅。喂，呢、这个遛狗员咧，即系放狗员啦，咁啊喺内地咧嘅收费咧，距离几大的？有啲人咧就每小时咧300元人民币一个钟，有啲人咧可以同一时间咧同时放咧5只狗。咁即系你言之咧，就系喺同一个钟之内咧。你就赚紧1500元喎，咁如果你肯一 喂咁咪放狗放到好似北极啲雪橇犬咁样， 系啊，有啲图片都系咁嘅，一个男人咧拖住10只狗咁样咯，咁都几搞笑。 啲狗打交点算咧？ 你唔好走失啦，啲狗打交都有咁嘅机会噶，啲狗撩隔篱啲狗，你 唔中意你咁。 有阵时放狗咧喺嗰啲海滨长廊咧，最中意就系小白只狗咧就吠紧乱粒啊吓 ，Vincent 只 狗咁样啦，咁样类似有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啊，跟住。我有阵时喺度谂咧，因为我都几中意狗仔嘅，我觉得佢哋吠咧，可能未必次次都咁有恶意嘅。有阵时系倾下偈嘅， 有阵时玩嘢， 打个招呼。 的而且确系有阵时，喂，我好想同你玩，我好想同你玩。 系啊，即系好喐紧咁样讲。 系啦， 喂，玩啦。 其实佢哋兴奋啫， 系啦， 冇恶意嘅。 系啦，我有阵时去咁去解读啦，咁但系唔知狗仔个心入边系谂啲咩？除咗佢用吠尾嚟表达自己，其实系冇嘢嘅，唔嬲嘅之外啦。 我翻屋企都系噶。只狗一定吠嘅，但系佢吠佢系开心咁吠啊嘛， 系 咪先？ 咁所以就呢一个都系其中一种咧，可能有机会喺香港新兴嘅行业嚟嘅。你知香港人对嗰啲毛小孩咧都叫做好照顾有加咁样啦。咁啊，除咗遛狗呢个行业之外咧，美国啊新兴一个咧叫 People Walker 喎，咁啊遛人啊。即系放人，放人啊！每小时咧，只需要 放狗放细路啦，系咪？ 系啊，佢就系俾你放啲细路嘅，好似一个托儿嘅服务咁样啦。就 即系帮你带啲小朋友放电， 系啊，带啲细路仔去公园咁样，但系都系有条带嘅。咁当然啦，你抌开咗话，喂有条带楞住啲小朋友人人道啦。虽然今时今日喺香港好多商场，譬如亲子嗰啲咧，有啲爹哋媽咪都傾向有條帶楞住個細路仔， 真 係驚佢走失， 真係好似放狗咁樣。我真係望落去嘅時候，我都覺得其實小朋友你即係你睇緊啲，係唔好攞條繩咁綁住咯。我自己覺得 係，我都覺得叫做 心痛，即係我自己個人覺得心痛啫。 係啦，即係观感上又唔好睇啦，不过都几多人入行喎。关于呢、这个baby walker 或者 people walker 咁样啦，就是、陪你啲细路仔擒下钢架啊嗰啲，即系去公园玩咁样咯。因为好多父母咧都觉得自己嘅时间成本咧，如果爱嚟睇住自己嘅细路仔玩咧，系唔系好划算？咁当然啦，最理想嘅。 就係親子活動啦，即係你又琴鋼架，阿仔又琴鋼架，咁一齊琴啊！ 我哋真係有所不知， 有啲經歷係咪啊？ 出邊冇鋼架琴啦，而家 係咩？ 係、哦、啊，我哋細個玩嗰啲鋼架啊嘛。 我講過好多次嘅，其實三四年前我已經講話，其實歐洲咧啲鋼架依然喺度，下邊主要係沙地嚟。 係啊， 咁你咪由佢跌咯。嗱，呢一句由佢跌咧，唔係話哇你弱兒啊咁樣，我唔係講緊，係每一次跌倒都係一個成長嘅開端嚟噶嘛。 係啊， 啱唔啱啊？你人生冇挫折嘅，冇受過傷害嘅，咁每一人每個人成長都一帆風順咩？ 係啊。 咁但係你呢從住呢啲跌倒或者歷練，個細路仔會进化会成长噶嘛？好似我琴日咁样讲，即系我哋系与生俱来系一种我哋越战越勇嘅一个心态，即系跌倒唔紧要，起翻身，或者啊，究竟上一次点解会跌倒？哦，原来咧有一支铁咧系弯咗嘅，咁、啊你一攞嗰个位咧就会令到你咧叫做善手噶啦，咁你咪下次唔好再攞嗰个位再攀爬咯。咁呢啲绝对系一啲成长嘅体验嚟。 而家咧，而家出边即系冇晒嗰啲铁架啦，咁换嚟嗰啲就系咩咧？就系、是、我哋好多时见到由嗰啲小朋友嘅游戏地方咧， 譬 如系啦，咁嗰啲地方咧就系佢整到好似有个堡垒咁样嘅，咁入边咧又有得有少少绳索啊，咁有啲好似梅花桩啊，跟住有啲咧就系隧道啊、上滑梯啊，即系都系呢一类型咁样成个嘅。一嚿塑胶咁样嘅嘢嚟嘅， 入场玩几多钱啊？小 唔使，因为政府嗰啲 哦，政府嗰啲会好啲。 咁但系我就觉得咧，应该每一样嘢都有，即系钢架又有， 又有氹氹砖，又有摇摇板，又有 砖都冇咗啦。 系啊，氹氹砖， 氹氹砖我真系唔见咗啦，而家 揈到啲僆仔呕。其实氹氹 摇摇板都仲有，但系摇摇板就少咗好多。 氹氹砖咧系一个几好嘅训练嚟嘅。佢訓練到啲僆仔咧，即係小朋友啦，我未有小朋友，有小朋友文雅啲啊，文藝啲啊，咁啊可以訓練到啲小朋友咧，冇咁怕暈啊，即係個耳水方面平衡可以掌控。 我細個玩得好癲嘅喎， 係啊， 嗰、那個咁樣嘅氹氹轉咧。 可以转到 停嘅喎、 哦，系啊！你想转翻落嚟，你都跳，你落嚟要跳先跳到落嚟咯。 咪日日 嗱，你一定会话 嗱，甄子丹 哦，呢啲咪危险咯。咁系嘅，即系冇一样嘢，我估食饭都好危险啊。如果系咁， 香港人一定明白我哋讲乜嘢。 食饭都好危险啊，系咪啊？搭车都好危险。 系、啊， 唉、哎，有阵时我都觉得真系有少少过分溺爱啦。咁、如果可以放手，俾小朋友一个。成長或者體驗或者歷練嘅機會係一件我覺得值得學習嘅事嚟啊！好啦，嗱，講得太多小朋友啦， 講翻頭， 留翻親子百分百講呢個題目咁樣。喂，另外咧，仲有啲行業就係、是之前都講過啦，就係、是、一啲。叫做咧，陪你入睡嘅服務。嗱、放心，呢啲陪你入睡咧就 正經嘅， 正經嘅 bedtime story 嗰啲 friend。 類似啦，呢啲叫做咧，瞓覺治療師。咁嗰啲瞓覺治療師咧，就喺旁邊咧，可能開住少少meditation 嘅音樂啦。 但佢會唔會睇住我瞓覺㗎？我瞓唔著㗎喎。 佢仲會講一啲嘢俾你聽，令到你入睡嘅。咁呢個咧，已經係美國多間大學咧，去做一啲譬如心理學系啊，或者催眠學科啊嘅一啲關於睡眠治療嘅方法，原来咧嗱，成日都讲啦，一日入边有三分一时间都喺张床嗰度瞓住觉过嘅。如果你个三分一时间咧系唔安舒嘅，或者唔投入嘅，或者瞓得唔好，我哋做咗成年人咁耐啊，如果你瞓得唔好嗰排啊，你都特别暴躁啦，你都特别猛震啦，特别容易做一啲错误嘅决定出嚟噶，真系噶。如果你嗰排咧瞓得唔好咧，你揸车咧，自己个心谂住转右咯，哦。无端转咗左，跟住兜翻一大圈咁样，咁样 容易冇咁遗意咯， 系咯，冇咁遗意咯，所以呢啲睡眠治疗师咧，我觉得系好有意义嘅一种工作。 一谂起睡眠治疗师，唔知点解，唔知系咪睇到无间道？ 系啊，佢就好似喺度催眠。 又谂起陈慧琳， 有少少似嘅， 系咯， 嗰个报道系咁样讲嘅，呢啲睡眠治疗师咧会因应你，会同你做一个分析先嘅。如果你係因為聲音而容易瞓著嘅話咧，佢會用聲音嘅方法做一啲 meditation。如果咧你要做一啲咧真真正正做少少頭部按摩嘅一啲即係可能 你細個都係啦，你媽咪可能慣咗拍住你個頭或者摸住你個頭瞓咁樣啦。咁佢咧唔會親手做嘅，佢會有一部模擬嘅機器，好似啲按摩椅咁樣啦。咁就係做頭部按摩嘅，即係好似一個磁力王咁啊！磁力王 X-Man 入邊嘅磁力王咧，你咪笠住個頭套。 但我想有個 Kelly 咁樣嘅心理治療師幫我整個頭啊！ 我盡量令呢一件事科學化啲，可以解讀俾大家聽啫。 不過心靈上嘅治療好緊要啊！係 啦，咁笠住一個頭套，咁個頭套咧有一啲發熱同埋按摩嘅功能嘅，咁就模仿緊你喺細個時候你媽咪點樣摸住你個頭仔瞓覺咁樣，咁你喺度哦係媽咪摸住，咁你就容易入一種咧安全嘅模式，咁個安全模式咧就令到你咧瞓覺瞓得好啲啦。佢有五六種咁嘅方法嘅，但係喺做呢個睡眠治療之先咧，佢就會做個 research 先嘅，即係同你做一啲 test 啊，譬如你嘅觸感。究竟你是个声音触感敏锐啲啊？体感敏锐啲啊？嗅觉敏锐啲啊？咧，我哋细个嘅时候，你讲开 Kelly 未睇过有一部电影叫《薰衣草》嘅， 系啊系啊。 咁成日话，喂，你点嗰啲香薰容易令人入睡嘅？我啲朋友真系噶，你点嗰啲香薰咧，反而佢瞓唔到觉，因为原来咧佢嗅觉方面咧系迟钝嘅， 睇人嘅呢啲。 同埋咧，嗅觉呢种嘅触感咧，令到佢啊唔觉得安全啊，即系可能突然间。佢闻到有啲薰衣草味，个脑入边又会产生一种感觉，好似行紧街， 同埋好奇怪嗰种感觉， 系啦， 唔安全， 好似行紧街咁，咁佢就瞓极都瞓唔到咁样咯。咁总之每个人咧系都系唔同嘅，特别喺睡眠需要嘅嘢都唔同。有啲朋友可能 你瞓觉需要啲咩噶？你自己？ 我依家近排听一个音乐叫做 巴哈， 唔系 hand pan 啊。handpan 咧就好似一嚿銀色嘅飛碟咁樣，係銅做嘅。咁呢個咧好搞笑嘅喎，呢個銀色嘅飛碟咧，你打佢唔同嘅部位咧，就唔係噹噹聲嘅，有啲位係叮叮聲嘅，有啲位咧係拍切拍切，好似有 beat 咁嘅聲嘅。咁咧呢個咧係一個新興嘅樂器嚟嘅， 外星人嘅樂器嚟喎呢個係。 我自己覺得有少少 new age， 但係做咗出嚟咧，嗰啲心靈嘅音樂咧又幾安舒嘅。即係有啲朋友，譬如有聽開呢啲音樂治療咧，呢個一個幾新興嘅樂器啦，咁樣。仲有一個樂器咧，就係一支管嚟嘅，係南美樂器嚟嘅。咁嗰支管咧，成支竹咁樣嘅，好似我哋搭棚啲竹，但係咧就粗十倍到啦。 係點 啊？ 佢 唔係嘅， 入邊沙漏咁樣噶， 好似一個漏斗咁樣。佢咧每一次用咧就係倒轉，係 啊 係 啊，即 係 有啲沙聲嗰只。 係啦，佢就好似流水，即係完全 有大有細嗰啲只， 模仿一個流水嘅聲音咁樣。有啲朋友就 OK 嘅，即係覺得流水好舒服。但有啲朋友咧，即係對於水係抗拒嘅話咧，佢倒翻轉頭咧，呢啲流水響嘅嘢咧，佢覺得哇，係咪水浸啊間屋，係咪爆水管啊咁樣？即係有陣時，即係都係啦，百貨應百客啦，咁啊每個人嘅對觸感都唔同。我近呢一年就睇好多呢啲書，你知啦，即係六七月嘅時候，普遍你作為一個香港人，無論你咩嘅光譜啦，咩顏色，你都唔會瞓得好啦。咁所以就睇得多咗呢一啲關於睡眠治療嘅書嘅，即係自己喺坊間，亦都真係見到咧。你知書局咧，其實好有 trend 噶嘛。譬如書局近排呢三個月咧，就賣緊三種書嘅。第一種就係移民嘅書啦，係啦，教你點樣旅居日本啊。移民馬來西亞嗰啲書啦，第二種咧就係呢啲心靈治療嘅書啦，又出翻嚟啦。第三種咧先係嗰啲金融書，因為始終美股都好暢旺啦，即係你一陣間可能同阿鄧醒興傾偈都會涉獵到呢個話題，咁所以就關於呢個心靈治療或者睡眠治療咧，可以大家又試下讀下啦，或者呢啲收好多錢一個鐘㗎，係 啊，係啊，心靈治療 瞓覺嗱，你瞓六個鐘。佢收足六个钟头钱，因为佢冇理由氹咗你瞓觉，佢行开噶嘛。 系啊， 佢可能嗰六个钟头佢氹咗你瞓觉，跟住嗰五个钟头佢有自己嘅私人时间，但系佢收足你六个钟头钱，当一个钟头1000蚊， 佢都喺你，佢都喺你附近噶。 系啊， 系啊，但我唔知道佢会唔会好似头先你开头讲嗰个放狗嗰个人咁。一次放咁多只狗，佢一次过氹咁多个人瞓觉， 我都唔知啊，唔知有咩有呢个能力啊吓。咁啊，当讲笑咁讲又好啦，增进下知识又好啦。咁啊，希望今年嘅平安夜呢个世界都平平安安啊，即系冇战争，冇炮火啊吓。今个早上咧带嚟呢一首作品啊，郭富城先生 Aaron。 快乐圣诞。 这首歌嘅嚟自郭富城啊，《战场上的快乐圣诞》，室外温度十九度，相对湿度84%。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圣诞节咧系外国人嘅节日嚟嘅， 啊， 所以圣诞节咧。全部波都冇嘅，系会俾大家休息一下啦， 休息下啦， 唞下啦。咁啊，除咗香港仲有波啊，香港有咩波咧？喂，平安夜咧，学界嘅劲女，哦，就会有对碰啊吓，咁啊， 哦，竟然系，這 个系啊，学界嘅篮球赛啦，学界嘅篮球赛啦，咁啊，香港同埋九龙两区嘅篮球赛啊，连日来咧开快车，咁啊，都因为之前一啲社会事件影响啦，咁啊，原先谂住今年咧学界冇得打嘅，咁我就真系觉得系咁嘅，咁篮球系始终系篮球场啦，咁啊，学生哥都有机会打篮球，你谂下练习咗成年， 嗯， 你唔俾我打篮球，我打咗成年 A 级，就系想出去代表学校 啦， 系啊，代表学校去打啦，咁样啲都系讲紧 Division One 嘅，咁啊，譬如今日都会有喺呢个荃湾体育馆嗰度上演啦，咁啊，英华书院对宝国书院啊，呢啲都系传统嘅男仔嘅劲女啦，睇呢个学界精英赛睇得多，你就会知道啊，咁啊，圣 Joseph 啦，系啊，圣约瑟就对呢，這个南拔萃啊吓，咁啊，大家有机会睇下啲靓仔打波啦，有机会嚟紧可能都会成为港队啊，或者打甲一啊，因为呢啲学校咧通常都系一啲篮球巨人嘅摇篮嚟嘅。咁啊，至于你话喂，仲有啲咩体育事件可以讲啊？咁当然咧，同大家可以前瞻定啦，拆礼物日啊，12月26日嘅赛事啊，都系嚟自英超嘅。咁啊，早场啦，8:30啊，就系热刺对白礼顿啦。咁热刺方面就要睇下孙兴文啦，其实 即係嗰下怪腳啊，踢人就唔係咁好咯。同埋啊， 佢係咪有心踢嘅咧？其實 有心踢啦，好明顯。 定係佢係諗住保護自己，又唔覺意諗唔起自己釘鞋。 網上有啲人話呢一腳咧就有啲似當年碧咸嘅，原先碧咸就乖仔路線噶嘛，跟住到某一場咧，碧咸咪怪腳勾跌人嚟嘅，你記唔記得呢個經典嘅畫面？跟住咧，從此咧就開始有紋身啊，同埋開始即係曳起上嚟啊咁樣。咁究竟孫興敏會唔會同樣地都係即係呢一個怪腳之後咧就曳起上嚟咧？因为大家都觉得，喂，孙兴文方面就其实大家都觉得啊，几正面嘅形象方面几正面，亦都系南韩方面嘅国宝级嘅球员啦。咁啊，睇下之后会唔会变翻乖啦？咁啊，始终乖就球迷又中意啲嘅。你谂下，有几多个坏孩子啊？虽然我细个有一段时间，我都几中意。简通拿嘅， 哦，简通拿仲咩？佢啲飞毛腿好犀利。 你唔觉得睇简通拿踢波好有娱乐性嘅咩？ 系嘅， 系好有娱乐性的。即系呢一类好有娱乐性嘅球员咧，喺球场上边咧，亦都系有佢自己，即系除咗球技了得之外咧，仲有更加多嘢可以睇得到咯。咁啊，再讲埋啦，拆礼物一方面咧，英超就车路士对修咸顿啦，班尼茅夫咧就对阿仙奴，咁啊，水晶宫咧就对韦斯咸啊吓。咁啊，至于你话喂，仲有啲咩可以讲啊？英超咁，当然要讲呢个奥斯尔啦。咁啊，奥斯尔就满城风雨啊吓。咁所以即系大家睇下央视肯唔肯播阿仙奴 咧？睇下到底如果出佢系咪都会播，定还是唔出？出佢先至播，定还是出咗佢又真系唔播？ 真系唔知啊吓，播定唔播？ 系 啊，播得到先至好播啊！小白仲有啲嘢同我哋讲 系啊，有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啊，喺八点钟之前啊，同听众睇睇啦吓。今日由上八点钟至到晚上九点钟，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嘅；咁啊，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都系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钟，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咁啊，2019年啊就快完啦，系咪？今日都平安夜啦。咁啊，瑞士天王费达拿都话到啦，出年都有好多唔同嘅目标嘅。其中一个目标咧就希望咧，其中一个吓系希望可以喺呢个东京奥运嗰度咧就攞到奖牌，佢都开到声噶啦。咁啊，睇下佢喺明年啊东京奥运冬奥嗰度嘅成绩可唔可以即系做得好好啦。 包括王储穆罕默德的两名亲信。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87， 日元 109.39， 瑞士法郎 0.982， 澳元 0.693， 加元 1.315， 新西兰元 0.664， 人民币 7.013， 英镑对美元 1.295， 欧元对美元 1.109。 日经平均指数报 23,843 点，升2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485.5 美元，卖出148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喺朝早八点，强烈热带风暴巴蓬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8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向菲律宾中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圣诞节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五显著转凉，周末期间间中有雨。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青衣西北交汇处去青马大桥咧，由于慢线有交通意外啊，咁影响到而家丁九桥去九龙方向啦，就挤塞，龙尾就接近深井噶。就是青衣西北交汇处啦，去青马大桥方向慢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丁九桥去九龙方向啦，就挤塞啦，龙尾咧就接近深井噶。木厂街土瓜环道交界有交通意外啊，咁影响到而家木厂街啦，同埋土瓜环道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而家正常噶，咁九龙入口开始繁忙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另外啦，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啦，近住日出康城一段咧就挤塞，龙尾就接近百胜阁路。今日平安夜有特别嘅交通安排噶。港铁除咗机场快线、迪士尼线啦、东铁线嘅罗湖同埋落马洲站之外，其余嘅港铁线啦，同埋部分嘅轻铁线咧，都会提供通宵服务噶。另外由下昼两点钟开始，警方会视乎现场嘅情况啊，喺中环兰桂坊一带实施封路同改道措施。皇后像广场啦，就会由今晚八点钟开始，部分嘅遮打道同埋雪厂街划为行人专用区噶。咁另外咧，维多利亚公园嘅公展会啦，下昼四点钟至到午夜嘅十二点钟左右，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啦、东角道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几利佐治街咧，都会划为行人专用区。咁另外啦，部分嘅巴士啦、专线小巴路线、电车啦，同埋中环至半山行人电梯咧，都会延长服务时间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圣诞全家做乜最 ho ho ho！ 我系晨光第一线同天空海阔嘅白元豪啊！今年嘅圣诞节一定要同屋企人做晒所有传统圣诞节嘅事，例如系写圣诞卡啦，又或者系食圣诞大餐。大餐入边啊，一定咧要有俾小朋友玩嘅雪糕火锅，再交换埋礼物嘅话咧，今年嘅圣诞节就相当圆满啦。 Hey, 只要能够同家人共度佳节，咁就做乜都好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都系咁话。 如果你唔想再俾佢控制，如果你唔想第时至后悔，如果你都好想改变，咁你更加要决绝同烟仔讲分手啦。无论系烟仔、加热非燃烧烟草产品或者电子烟。同样损害你同身边人的健康，是时候断绝、舍弃、远离任何吸烟产品，打戒烟热线1833183，开始新生活啦。 老婆，我知你好喜欢吃自助餐的，今个圣诞节同埋除夕，我已经为你安排了一年七日，晚晚食buffet，地中海、北欧、东南亚、日韩风味，乜都有啊！ 老公，我知你好锡我，但系由结婚50 kg 到而家70 kg， 只系短短两年时间，真系唔可以再咁样落去噶啦！我已经决定咗为自己订立健康新方向，先从饮食着手，再喐多啲，多做运动。2020年，俾翻个苗条健康嘅老婆你。 从今日起，守护健康。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朝早嘅时间咧嚟到啊8:10嘅时候啦，咁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咁啊换一换人先，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啊继续咧有白元豪嘅，不过咧啊换咗咧就系非常之圣诞look嘅朱海婷 Heidi 喺度。 早晨啊，小白，早晨咁多位嘅晨光听众，平安夜，但系而家就平安日， 平安日 啦， 快乐啦，系啊，都 好 紧要啊。 12月24号为大家做节目吓，睇睇天气啊，提下大家今日应该着咩衫去 party 好唔好啊？咁 咁其实就唔系太冻吓，不过咧朝早都有少少凉风嘅，十九度嘅室外气温，相对湿度84%噶，大致多云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咧大约系23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嘅风势咧就间中清劲。展望啦，圣诞节假期即系听日同后日啦，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噶，星期五咧即系话去到27号嗰日咧就转凉咯噃，周末咧仲会间中有雨添啊。 咁啊问下阿 Heidi 啦，咁今日咧就系平安日啊，夜晚啊平安夜啦，咁啊好多嘅圣诞礼物都收啦啊，无论你自己定还是系屋企人收嘅，会冇个即系有个传统习惯就系将啲礼物放喺个圣诞树下低噶嘛， 会啊， 然后等 Boxing Day 先拆噶嘛。 圣诞树下下边咧，同埋咧我啦，同我女放咧，都会有只圣诞物挂咗喺度嘅。咁、其实我都 系咪好大只噶？ 又就系我发现今年嗰只唔够大只啊，所以其实我买咗一份圣诞礼物，其中一份俾佢咧，摆唔落。咁我就谂住咧，今晚佢瞓咗之后咧，佢而家未起身，听唔到。咁咧就摆翻喺个圣诞物嘅附近咯。因为嗰个你觉得摆喺个圣诞物系属于佢个人化。 你应该咧今年嘅圣诞礼物送俾佢咧系咩咧？ 就是、大只圣诞物， 就是、大只嘅圣诞物。就将佢卷收喺只细嘅圣诞物入边。 小朋友都应该咧，其实好笑啊，已经挂咗成个零礼拜噶啦。每一日咧，我知道佢行过都要摸一摸圣诞物，未有嘢。跟住圣诞树咧，咁我都包咗一啲将会送俾其他朋友嘅礼物噶啦嘛。佢就会同我好似每日去检查咁。其实个心应该就系自己装紧，边份系我嘅咧？究竟边份系我嘅咧？ 我细个咧，成日即系都有个传统咧，就系将啲礼物放喺个圣诞树下低噶嘛。咁啊，未到呢个 Boxing Day 嘅时候咧， 有冇装啊？ 有啊，又装啦，又拎起手啦，熬下佢啦，跟住咧，因为屋企人唔俾人拆，即系唔俾拆啊嘛，咁于是乎咧喺嗰啲罅度咧，胶纸罅侧边咧， 最好就系佢咧， 咩嚟嘅咧， 撩起咗一个角落头可以装，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但系咧就真系要守规矩嘅，就唔拆得，系啦，坚持。 所以26号朝系咪所有小朋友都会好早起身嘅咧？ 系啊， 哎呀 ，Boxing Day 啦，无论几早都可以拆礼物啦嘛，代表。 以前我屋企咧仲有个习惯嘅，就要屋企人全家人醒晒啦。跟住咧就一齊圍喺個聖誕樹側邊，好啦，就逐份咧按翻嗰個名咧就啊呢一份係我嘅，呢份咧就家姐，呢份係二家姐咁樣。 哇！咁你哋真係好守規矩， 好守規矩 啊， 慢慢惡啊嘛。 咁希望大家今日啦，無論你喺個同事啊，或者屋企人啊，或者朋友嗰度，都收到多啲禮物啦。 係啦，然後咧擺埋嘅呢個聖誕樹下低，咁啊等 Boxing Day 嘅時候同屋企人一齊拆啦。 好， 晨光財經第一線， 第一線。 今日咧，先同大家咧可以讲下啦。今日咧半日市啊，吓咁，所以咧就可以留意一下港股嘅表现啦。不过都系啦，假期来了咧就有少少收牢 feel 嘅。虽然咧今年啦一年到尾啦，就大家其实聚焦喺咧港股嘅表现咧就唔系咁多啊，反而好多朋友咧就转 摆咗美股嗰度啦， 系啦，转咗个角度喺美股嗰度啦，睇到美股咧几个唔同嘅指数咧都破顶。再加上咧啲大型嘅企业咧，其实咧年头到年尾咧都升得唔少下，咁啊，即系睇到有譬如 Heidi 啊，即系我哋成日话喂嗰个手机嗰个生果品牌咧，咁啊以前咧就会觉得喂 幾好啊，升得好勁啊！但近呢一兩年，大家好似少咗提及噶嘛。 冇擺過分期待喺嗰度咯。不過你頭先講到咧，聖誕有啲放假，去到啱，因為我覺得咧，美股啊，尤其是美股方面咧，都已經送咗大禮俾大家。 係啊， 唔使你拆啊！佢喺個指數方面都話俾你知啦。哎呀，送咗啲禮物俾大家，因為聖誕節前夕咧，睇到美國嘅三大指數咧都係再創新高啊！咁你睇翻啦，其中一個原因，我哋琴日同個嘉賓啊都傾過，就係話，中美咧都或者會喺短期之內就簽署。呢个首阶段嘅贸易协议噶嘛， 系啊， 加上咧啊，另外呢个消息琴晚都哇啲即时新闻弹晒出嚟啦，加上波音公司方面就罢免咗佢哋嘅执行长啦，就推动到呢啲指数向好，所以你见到啦，道指方面咧就升96点啦，升幅有0.3%，收报咧就系28,551点，纳斯达克指数方面咧升幅都有0.23%，仲有连续第8个嘅交易日咧就系收于呢个纪录嘅高位，收报咧就系8,945点，至于标普500指数方面就升2点啫，咁就收报3,224。所以你会话就美股方面咧，其实琴日 Dicky 都讲啦，如果你系今年啊，唔知阿欧你系咪啦，你个投资目标啊，或者你嘅投资嘅主气氛啊，摆喺美股方面咧，非常好啊！你份圣诞大礼就好大 啊！头先讲咧，譬如都想承上提啦，譬如亚马逊啊，创一啲历史嘅高位啦，因为始终大家啊真系开始学习到网购咯，咁啊。第二嗰样嘢咧就系譬如大家睇呢个手机品牌啦，系啊，咁啊三果品牌啦，咁喂，大家觉得个聚焦或者啲 product 好似冇咁好，但系咧原来睇翻数据咧，年头到年尾咧都升咗30%，咁真系几估唔到嘅一个现象嚟嘅。更加遑论咧就系更加多美股方面咧比较细只啲嘅股份啦，而且咧有啲支付嘅叫做公司咧都有几好嘅成绩，譬如我同你有阵时买嘢都会碌卡啦，碌卡用 V 字头啦， 系 V 字头嗰间公司年头到年尾都有升咗2-3成嘅升幅， 冇啊！尤其是我哋话而家即系你讲 无现金嘅世代， 网购即系一定系要用呢一个信用卡之外，其实你仲要见到啲信用卡佢技术不断系升嘅话咧，你而家以前都话你要去签名系咪？而家其实你 do 啊 个叫 pay waiver 已经方便得好紧要，所以呢一个亦都系冇办法嘅。 而家食快餐都系用 credit card 啦， 你唔好叫我俾200蚊你，我 cash 可能真系连200蚊啊或者500蚊都冇。 系啊，换个角度嚟讲都系好事嚟嘅，万一银包唔见咗，你即系 cash 就唔会话。唔见好多咯，系咪？ 嗱，不过港股咧，我哋今日咧就半日市啦，咁所以其实都系啦，好似琴日 Dicky 所讲，放假气氛就好浓厚噶啦。睇到咧港股琴日啦，基本上咧我哋话咧，两个嘅即系半日两日嘅，我哋 total 计翻两日半市，今日就得半日市啦。所以港股方面咧，全日啦，你见到咧高低波幅喺琴日嚟讲，23号嚟讲咧，高低波幅都唔够200点啊。开市咧升到去28,024啦，呢个已经系全日嘅高位啦，其后咧都系窄幅上落，收市咧就系收报27,906点，系升咗35点，升幅就微不足道。咁啊，你见到全日嘅成交金额方面咧，都系有655亿。多唔多身边呢一啲嘅财经朋友已经飞走咗？ 有啦，已经收路 feel 啦，系啊。咁啊，睇翻成个街货图啦，咁都见到就即系大家都做啲淡仓啊吓，因为睇到因为头先放假或者咧收割咗。其实收割咗咧，咁你有收成噶嘛？你种咗种子，成长咗，咁咪收割咯。 如果你系投资者嘅话咧，我当你啦吓，都系一个资深投资者啦。 唔系， 你会唔会都系我当唔系全部货啦？某啲如果你话短炒啊，或者都系你自己有个短期目标嘅股份，你都会收咗炉去过圣诞、过新历年，或者到下一 round 啦。农历年其实都会有呢一个少少嘅即系获利嘅心态啦，系咪先 ？Heidi， 即系逼我讲下啲真嘢啊！11月嘅时候已经冇乜持货啦，其实即系因为都知道啦，Dicky 都有讲啦，即系我哋其中一位嘅财金专家，佢都有讲啊，其实好多时咧个反应咧就已经喺个反应之前已经反应咗啦， 系啊， 咁譬如打嚟打去贸易战，成日好似乒乓波咁样你来我往咧，咁有啲唔同嘅位置，如果出到货咧，咁都可以出货啊。咁今日咧我哋接通咗电话，有股票分析师 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你有冇放假 feel 啊？系咪个心都已经、放假去嘅感觉？ 系啊，定还是预备礼物？今晚交换礼物啊？ 个市就好明显就有放假 feel 啦，所以琴日成交方面咧都系比较少啦。咁不过就我觉得今年都圣诞礼物都算 OK 啦。个市即系你睇翻今年嗰、那个整体个环境，香港尤其是咁动荡情况之下咧，去到而家。圣诞节啦，埋单计数嘅话，其实都 OK 噶咯，我觉得，即系比起今年初或者今年尾方面都仲系有得升噶， 都系二万八嘅水平。 新股市场亦都好好啦，即系我哋香港又成为呢、這个全球集资额第一位嘅市场啦，咁所以都算一个好嘅圣诞礼物啦。 系啊，即系唔好话买啲好奢华啦，基本上即系一般嘅圣诞礼物，大家都应该买得起啦吓。但系今个礼拜两日半市，今日都系得半日市啦，咁所以其实我哋话对个后市讲话，可能2019年之前啊，都冇乜话特别大期望，其实都应该系收割咗噶啦吓。 其实佢就你见佢都叫做喺嗰、那个即系想。两万八啲位系增持嘅，咁就我觉得就当然，其实去到呢啲位都差唔多噶啦，都算系叫交到功课。咁但系当然你话系即系相对于今年区里边股市或者相对于美股间，香港极度落后啦。咁所以变咗其实好多基金经理啊，对投资者方面咧，对出年方面咧，其实睇得比较冇之前咁悲观嘅，因为大家都会觉得有机会咧就系即系追翻上嚟。咁同埋出年方面咧，就世界各大嘅央行啊，包括呢个系美国又好啦，或者甚至我哋国家都好啦，都应该会系一个比较量化宽松啲嘅政策嚟嘅。咁所以变咗就个资产市场方面咧，就未必好似之前睇得咁悲观咯。咁所以我谂都开始你见年尾啦，虽然年尾啦，但都有啲投资者咧开始部署紧出年嗰个投资嘅股份或者系嗰啲策略系点样咯。 系有啲咩嘅选择？如果你话睇个整体，譬如个 trend 先啦吓。 似嗱，你见到年尾开始咧，嗰啲系同手机相关嗰啲股份咧，都系升得几好嘅。因为我谂出年有好大好大嘅主题嘅就系5G 啊嘛。咁你出年就喺呢个5G 方面咧，就会系即系商用化啦，同埋呢个。都是一個比較希望可以提高到個滲透率嘛。咁所以你見到其實嗰啲手機嘅供應商方面咧，就今年年尾都陸續咧就係公布啲五 G 嘅新款手機嘅。咁你淨係單係小米都成10款啦。咁就平到2000蚊留下人民幣又有。咁另外你貴機又有，萬幾蚊又有。咁啊好勁嗰啲5個鏡頭又有。咁所以變咗你見到嗰啲supplier 咧啲訂單其實係好勁嘅。咁就話。连放假咧都唔可以放假，要赶工，咁所以其实好明显出年咧嗰个5G 嘅环节方面咧就系、是、市场或者世界方面咧都睇得好重要咯。 哦，呢个大主题大家就可以从中咧去揾一啲嘅机遇啦。无论你话系设备股又好，或者一啲手机股吓，都应该食正呢一个嘅势头噶咯吓。 系啊，同埋出年 iPhone 又有出新机啊嘛，咁而iPhone 嘅新机都系话讲紧系 5G 啊嘛，咁同埋出年嗰个 iPhone 方面咧，亦都系传闻啦吓，改变个策略啦，就要系买部新手机嘅话咧，就要连结埋嗰个系AirPod 一齐要你焗住要买啊嘛，咁所以就成个可能心态都会转咗咯。 咁大家留意一下啦。另外啦，我睇内地方面咧，你见咧中央咧都放宽啊民企嘅一啲电力啊、电信啊、石油气等等嘅股份咧入呢一个嘅重点嘅行业。所以我哋话啦，对于呢一个嘅放宽嘅情况咧，嗰个行业文件啊，呢几个嘅范畴啦，头先讲到电力、石油、天然气，都会唔会又系继续我哋都可以即系除咗呢个手机之外啦，都系一啲要吓留意嘅重点板块咧。 那个市场开放同埋嗰个系国企改革都即系讲咗好段好长时间嘅。咁我谂几方面啦，第一就话。其實嗰、那個關税嗰、那個個問題，亦都帶咗落嚟。除咗錢之外嘅話咧，其實就係美國都係希望就中國方面咧，就係開放多啲市場嘅。咁當然重點就係金融業啦。咁所以除咗金融業之外，其實各行各業方面咧，都係個大方向都要開放市場啦。第二就係國企改革啦。咁國企改革做咗好多年啦。咁就國家政策就希望透過引入一啲民企啊、民間資金嚟，就可以提升國企嘅效益啦，提升國企嘅能力啦。咁方向就係咁。不过就但系究竟个细节点样做嘅话咧，咁我觉得都要有待商榷嘅，因为我觉得即系你睇翻佢开放嘅时间咧，尤其是引入啲民企啦，我觉得佢唔会一步到位嘅，你见到佢个趋势都系可能都系比较小规模嘅，同埋即系唔好 expect 话引入咗民企之后咧，就民企会有一个系控制性嘅权益，或者系可以话到事，就应该唔系。我谂暂时初步嚟讲咧，都系一个叫做系财务投资者为主咯。 都系我哋话有资金方面去咗做支持，之后点样去落实啦，或者点样去做，都系要逐步嚟吓。 系啊，因为你始终你啲内地方面啦吓，即系开放嘅话咧，其实都系一个摸住石头过河啦。第二就系会睇即系嗰个比较保守啲啊，因为 始終如果你係開發得太快嘅話咧，就會好大嘅問題。即係遇啱一啲金融危機啊，或者係經濟有啲咩問題嘅話咧，咁其實嗰個嚴重性就會好緊要。因為始終你內地方面咧，個金融體系未係好完善啊嘛。咁如果你開放得太快嘅話咧，咁其實引嚟好大嘅危機咯。 係，不過你講得啱喎。頭先你講到咧，你話雖然引入民企，首先可能幫佢哋揾資金啊，再睇下佢哋嘅參與程度。但係你講我哋呢一啲嘅即係板塊係電力啊、電信、鐵路、石油，其實要係唔係民企係有足夠嘅財力或者個勢力係可以去即係參與到咧，係咪？一向都係國企嘅天下。 都有嘅，你睇翻好似譬如好似香港嘅長江基建咁樣，佢都真係投咗好多錢落去歐洲啊、英國嗰啲係公用事業裏面嘅。咁但係就始終對於國家嚟講，呢啲可能都係一啲比較敏感性同埋屬於民生性嘅嘢咧。係 咯。 咁佢未必會願意咧俾你呢啲 完全開放俾你哋民企。 係啦，持有一個係好大嘅控制性權益。呢、這個我諗喺。中國嚟講嘅話，就未必會咁快發生得到住咯。 咁所以睇究竟啊，呢個指導之後出咗之後，究竟點樣去逐步落實啦？今日多謝曬你 ，Kenny 啊，咁啊 ，Merry Christmas 咯， 大聲一巴落， 好， 拜 拜。 拜 拜。 愉快感覺瀰漫清晨，發出資訊盡我本分，與你多麼接近，懷著信念，懷著愛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好啦，朝早8:26嘅时间啦，室外气温系16度啦，相对湿度85%嘅。 系小白， 你好啊，高苏彭爷爷今日咧真系24号啦，咁啊圣诞节其实咧， 你要告诉佢乜嘢咧？ 告诉佢咧就系、是、嗱，今日咧就好紧要啦，平安夜啊嘛，平安日咧就冇乜人庆祝嘅，因为大家都熟见到平安日咧嗱、我哋个日历咧。24号写住平安夜，但系就唔系公众假期嚟嘅。 系啊系啊， 其实咧25号啊先至大家去庆祝噶嘛。 25、26先至系公众假期啊。 系啦、啊，咁但系咧原来喺日本咧，佢哋就有少少唔同嘅。 哦， 佢哋24号咧就已经会大肆铺张去到庆祝呢一个嘅圣诞节嘅。 即系就算日头都系。 日头就翻工啦，放咗工之后咧，佢哋主力咧都系24号，但系25号咧。其实反而系正过24号嘅，都有人庆祝嘅。 因为都系夜晚玩完，即系25号朝要休息，系咪咧？ 同埋佢哋会留力做咩呢？就系、是、留力佢哋最紧要嘅假期咧，系元旦。 哦，系啊，对日本人嚟讲，1月1号好紧要。 系啊，又要敲钟啊， 嗰、那个重要就 系 所有嘅激安大减价开始。 冇错啦，又激安大减价又剩咁样。咁同埋咧，圣诞节嘅时候咧，香港人都知道，日本嘅朋友咧，佢哋每逢圣诞节就有一啲好特别嘅传统嘅，就一定咧。会食嗰啲炸鸡噶嘛？咁、如果你话买唔到嗰、那个系啦系啊，买唔到个将军个炸鸡嘅话咧，咁佢哋原来都会去嗰啲便利店咧，就买嗰啲便利店咪好多嗰啲热热地嗰啲炸鸡现成即刻食得嘅、都会买嗰啲炸鸡咧。 总之一定要取其意思就系食炸鸡。 系啦，因为即系佢哋觉得美国方面咧就有火鸡嘛。好啦，除咗咧就系食炸鸡之外，另外一个咧佢哋都几系会有嘅圣诞节嘅古怪，可以用古怪传统去到形容嘅。就佢哋一定咧会嗌一个蛋糕， 系 即 系 有鸡咧， 西式蛋糕， 西式嗰啲 cake， 即系真系 cake 噶。咁我哋就会嗌多个蛋糕咧，个蛋糕上面咧系写住 Merry Christmas 嘅。 啊，系啊，你会留意到咧，去到日本嘅即系百货公司咧，系好多圣诞嘅蛋糕。但系香港咧、我哋以往一般咧就会有圣诞嘅甜品 dessert， 譬如啲 pudding， 但系就唔系蛋糕嘅。啱喎，系、 呢个咧就大家过嗰个嘅圣诞节嘅方法咧。有啲唔同嘅、原來佢哋咧除咗生日之外咧，聖誕節嘅時間咧就係講到必要蛋糕嘅時候。 但係佢哋吹唔吹蠟燭噶？咁呢個聖誕蛋糕都照吹蠟燭嘅，即係 Merry Christmas， 耶！係啊，吹蠟燭咁樣咯。咁我覺得都幾得意啊。所以咧，如果大家有機會去日本過呢個聖誕節嘅時間，發現咧，咦？突然之間有人靜靜地攞個蛋糕出嚟，就唔好諗住咧， 係人係平安夜生日， 係啦，就唔好諗住係邊個生日啦，係、因為 又或者如果喺香港，我哋想買到聖誕蛋糕，可能去啲日本品牌嘅餅店， 啊、可能 有好多啲選擇喎， 係 咁、你估到邊幾間啦？已經 係咯，都應該有喎、這個，我喺香港就好少咧聖誕節切蛋糕嘅。 切火鸡多啲咯， 火鸡多啲。 唔该，你帮手去切火鸡。 我都有试过喺日本呢、這个，同啲日本朋友过圣诞节咧，系两样嘢都齐晒嘅。 哎呀，好 開心。 嗰陣時候覺得奇怪嚇、炸雞都算，一定要有個蛋糕喺度嘅咧，仲有個牌插住、 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係啊係 啊， 啊，都幾得意嘅嚇。咁啊，各處鄉村啊，各處嚟嘅。好啦，先聽聽八點半鐘嘅新聞簡報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话平安夜尖沙咀一带将唔会全面封路，但并冇正面回应到时聚集人数太多是唔是等于干犯非法集结罪行，强调有能力分辨搞事的人。对于有警员前日在中环爱丁堡广场向人群擎实弹枪，警方解释警员当时被暴徒袭击和包围，在别无他选的情况下才擎枪，批评暴徒走入人群掩护是自私和卑鄙，警员被指用枪指向人群是误解。警方在八乡锦田公路一间铁皮屋拘捕两男两女，年龄介乎40至57岁，涉嫌藏有仿制枪械、藏有攻击性武器、盗窃车辆和藏有工具可作吸食用途、吸食毒品用途，现正被扣留调查。元朗警区反三合会行动组人员星期一下午大约5点突击搜查八乡锦田公路近坳头一间铁皮屋，检获12支仿制枪械和3个怀疑冰壶。警方又在铁皮屋旁边发现一架可疑私家车，在车内检获一把西瓜刀、一把武士刀、1支伸缩棍和2支铁棍，相信该架私家车是失车。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严词批评特朗普政府的北韩政策，认为华府已经向平壤施加最大压力的讲法并不正确。博尔顿接受一个新闻网站的专访的时候，批评特朗普没有真心信守要全力阻止北韩发展核武的承诺。博尔顿说特朗普上任差不多3年，仍然未见到任何明显的迹象显示北韩已经停止生产核武器。博尔顿警告，时间拖得越耐就越对平壤有利，令这个扩散武器的国家有更多时间去研制、试验和优化核武和洲际弹道导弹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国会众议院弹劾之后，预计参议院在假期休会之后下个月展开弹劾审讯，但民主党和共和党仍然就审讯规则争拗。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说不排除容许证人作证。麦康奈尔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说没有排除传召证人，但众议院议长波洛西先要将弹劾案提交参议院，重新按照当年克林顿弹劾案处理。麦康奈尔又批评波洛西立场荒谬，企图教导参议院怎样处理审讯。民主党要求麦康奈尔保证允许至少4名对通乌门知情的现任和前任白宫幕僚作证，才提交弹劾案。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7，日元109.4，瑞士法郎0.982，澳元0.692，加元1.315，新西兰元0.663，人民币7.013，英镑对美元1.294，欧元对美元1.109。日经平均指数报23,809点，跌1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5.39美元，卖出1,485.89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圣诞节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五显著转凉，周末期间间中有雨。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木厂街土瓜环道交界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木厂街土瓜环道一带咧就比较车多。 青朗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青屿干线观景台对出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影响到现在还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大榄隧道的九龙出口，亦都影响到屯门公路 出回去丁九桥方向，慢线就挤塞，龙尾去到深井。重复多次，青朗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青屿干线观景台的意外已经清理好，现在车龙排到去大榄隧道的九龙出口，亦都影响到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慢线上回去丁九桥就挤塞，龙尾排到深井。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现在正常，红隧的香港去九龙正常，九龙入口就开始车多，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着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就龙盘苑。今日平安夜有特别的交通安排，港铁除了机场快线迪士尼线、东铁线的罗湖和落马洲站之外，其余的港铁线和部分的轻铁线都会通宵服务。另外由下午两点钟开始，警方都会视乎现场情况在中环兰桂坊一带实施封路和改道措施。皇后像广场由今晚八点钟开始，部分的遮打道和雪厂街就会划运行人专用区。而维园一带四点钟开始至到午夜的十二点钟，景隆街以东的洛克道、东角道和百德新街以西的几里佐治街都会划为行人专用区。今晚部分的巴士、专线小巴路线、电车和中环至半山行人电梯都会延长服务时间。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我听日约咗人去集会，冇时间陪你啦。 咦，新闻报道话那个是非法集会，出席的人都有机会被控非法集结，你唔知吗？仲有，而家呢啲活动成日都演变成暴力冲突，甚至周围纵火同刑事毁坏，搞到香港立立乱。你同你啲朋友都唔好去，唔好助长暴力，我哋先可以快啲过翻啲平静安乐嘅日子。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虽然同一首歌，但系前作就充满住夏天嘅香气。转化成为秋天气息之后，加上勇气再出发，混音特登将吉他同埋鼓做得更加复杂，演出更加神化。ELT 作品《池田香惜》自己再翻唱，《马达斯咪》还是小黑鱼。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池田香惜》还是小黑鱼。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往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8:39嘅时间啊，咁啊，而家咧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嘅，咁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呢半小时入边咧，咁啊，先同听众咧就睇睇啊，一啲咧就系报章嘅头版报道噶，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老同埋朱海婷 Heidi 嘅，先睇睇咧就系嚟自苹果日报方面嘅头版，咁啊，讲到咧就系平安夜不平安，咁啊咩事咧？咁啊话到啦，喺反修例示威嘅阴霾底下，咁啊今日夜晚平安夜咧变得不平安，咁啊话。到啦，并且咧会随时暗藏炸弹危机。话到啦，每年每一日都有大批市民到嘅尖沙咀欢度佳节啦。咁但系今年啊，警方罕有咁样作出咧就反传统嘅安排。除咗啊九龙公园径之外，尖沙咀一带今日夜晚亦都不会封路噶。消息话到系因为警方近日侦破咗多宗炸弹以及咧就实弹嘅枪案。咁啊，调查显示案中仍然有疑犯在逃。警方担心啊，人多聚集之处会成为不法之徒嘅袭击目标，于是乎咧就采取分散嘅策略，避免人群集中在某一啲嘅范围。根据了解，警方慎防有人企图咧就火烧圣诞树制造混乱，已经咧就通知所有咧就设有圣诞树装饰嘅商场，加紧留意树下嘅圣诞礼物嘅数量，甚至将礼物移走，免得个不法之徒有机可乘，利用礼物啊咁啊掩饰就暗藏炸弹嘅。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郭家全寻日记者会上面就指出，全港市民都希望有一个和平以及安全的平安夜，形容只是卑微愿望，但是有人亦都有网民鼓吹煽动他人作违法暴力的作为，甚至说到要堵路以及放火烧商场的圣诞树，加上今个月已经最少三宗就涉及真实实弹枪以及土制炸弹的案件，亦都有证据显示有人计划在人多的时候会用致命武器，包括就利用长枪在高位袭击，以及有人在人多擠迫的地方就會引爆炸彈，若果非警方及時拘捕有關人士，受害者可以是任何一個市民，後果可以是災難性感講的。咁啊，截至到咧刚过去嘅一个星期，警方总共拘捕咗52人啊，包括咧就系46男以及咧就6位嘅女士，年龄介乎15至52岁。咁啊，而喺今个月20以及咧就系22号，警方咧总共使用咗3枚嘅催泪弹、5发嘅橡胶子弹噶。以上咧就系嚟自今日朝头早《东方日报》嘅头版报道。 好啦，苹果方面嘅头条啦，就讲到咧就系连环劫案竟赖示威嘅。嗱，睇翻啦，其实咧喺铜锣湾啊吓一间表行。前晚被賊人就係劫去大約60万元嘅手錶，喺相隔短短嘅18个钟头之內，又埋啲琴日又發生咗2宗嘅劫案。一名男子啊從銀行提取咗大約20万元嘅現金之後，就遭2賊咧係膊頭搶劫受傷。其後6名蒙面嘅賊人咧手持牛肉刀同埋鐵錘就闖入一間金鋪，一分鐘內就掠去大約100万元嘅金飾就逃去啦。嗱，珠寶業界咧就認為近期係鮮見咧軍裝警行必，令到咧就系呢一啲嘅贼匪咧系放胆出去犯案噶。不过警方高层就讲到啦，逆权抗议唔排除咧贼人就乘住警方忙于应付示威活动就趁火打劫嘅。嗱，睇翻琴日啦，晏昼12点左右，上海街353号嘅一间金铺咧就遭6名嘅戴手套、白手套嘅蒙面贼咧就闯入，贼人咧就系手持牛肉刀同埋斧头指吓店员，并且咧就系用锤啊剥爆咗玻璃色柜，掠去咧一批嘅金饰，仅一分钟啫就夺门而去，向果栏方向逃走噶。咁啊，据讲咧金铺就系由一对嘅年老嘅夫妇经营嘅。75岁嘅负责人咧就即刻报警，咁而喺店铺啊对面嘅铺头工作嘅陈先生目击当时嘅事件啊，就话听到咧呢个爆玻璃嘅声，望到金铺咧有多名嘅黑衫黑裤嘅蒙面男子咧就剥爆橱窗嘅色柜，隔咗一阵咧就抢咗警报啦，佢哋走出去就向果栏嘅方向走嘅，附近店铺嘅 CCTV 咧都拍下咗贼人啊系呢一个嘅打劫嘅逃走嘅过程噶，咁至于警方到场就封锁金铺调。店内咧就遗下一把嘅铁锤、2把刀，以及一个咧就载有衣物嘅黑色运动袋。警员之后咧喺距离金铺大约300米嘅东莞街骏发花园后巷咧就搜查，检获咗3个口罩同埋2对嘅手套，正调查就系咪同案件有关嘅。咁啊，负责人初步点算咧，损失大约系100万元嘅金饰。又讲到啦，警方讲到吓，6名嘅贼人当中咧，部分就系南亚裔嘅人士，呼吁任何人啊，如果目击呢个案发嘅经过同埋贼人。 逃走的路线呢，就可以联络油尖警区的重案组第三队，电话号码就是36619350，大家就出街都要特别留意一下。 嗯，唔该晒 Heidi。 再睇埋嚟自明报方面嘅头版，咁啊讲到港大法律学者提倡两个方式咧就特赦嘅，咁啊难民亦都讲到反修例运动啊导致严重嘅警民冲突，紧张局势至今仍然未平复噶。港大比较法与公法研究中心寻日发表嘅文章，建议透过同时特赦涉嫌违法嘅警察同埋示威者，短期之内将暴力局势降温。咁啊强调特赦不违反法治精神，亦都符合香港法律。文章建议可以采用豁免起诉以及咧就系赦免罚则嘅两个方式，前者涵盖罪行包括咧就系暴动同埋非法集结等等涉及公众秩序嘅罪行。特首办回应嘅时间亦都话到啦，特首林郑月娥已经公开表示不检控、不追究所有因为违法而被捕嘅人的建议，咁啊与法治社会嘅价值相违背，因此不会被接受。咁啊，港大比较法与公法研究中心两名学者景安泽以及就任石荣啊，咁样佢哋发表咗浅论香港特赦，建议两个分别适用于定罪前同埋定罪后嘅特赦方式，表示啊特赦时段可以由六月九日第一次示威至到实施特赦日计算噶。学者认为啊，暴动同埋非法集结等等啊，涉及公众秩序嘅罪行系较容易特赦噶。咁啊，佢哋承认严重罪行，例如系谋杀、强奸同埋严重袭击系罪无可恕，因此处理呢一类型严重罪行嘅时间，要采用有条件释放或者减刑等等嘅方法，好让该等罪行得到妥善审讯同埋证实噶。或者可以咧就規定涉案者必須申請特赦，而非自動獲得豁免。咁啊，要法院或者就係獨立機構審核申請噶。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亦都認為啊，喺檢控或者定罪之前提出豁免，包括咧就係律政司提出不檢控嘅決定，是不可行，咁啊，因为有违基本法第六十三条嘅法治，咁啊，但系佢支持经过法律程序之后去考虑如何以及咧就应否特赦个别嘅个案，包括寻求社会共识，制定一啲基本原则处理特赦嘅问题。以上嚟自明报嘅头版报道。 好啦，跟住咧就系星岛日报方面嘅要闻，讲到理大、中大热门课程报读跌两成嘅，持续半年嘅反修例争议咧，至今仍未系退却噶。对于仲有三个月咧就要面对系中学文凭试，全港大约是四万六千名嘅应届中六生嘅情绪咧受到严重嘅影响。报章发现啊，喺大学联招嘅首轮申请，曾经经历啊就系校园冲突嘅理工大学同埋中文大学，将两个学校嘅热门课程列为首三志愿嘅人数系锐减，最高啊更加系跌两成嘅。有中学校长就分析啦，个别学生受到呢个冲击嘅画面影响，有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嘅症状，影响佢哋选科嘅决定噶。而且近期嘅见到咧，有大学都相继取消佢哋嘅资讯日啦，考生无法就系亲身接触校园，中大以及理大校园更加就系相继咧就系爆发严重嘅冲突，结果咧大学联招首轮申请系延后截止，考生选科亦都出现前所未见嘅变数。嗱，大学院校嘅月初公布就系联招首轮嘅申请情况，报章发现啊，以往竞争激烈嘅理大酒店管理课程，旧年啊1800多人咧就摆喺头三志愿。今年大减两成半，去到得翻系1300多人。咁而相关嘅旅游业同埋会展管理课程咧，亦都系减少咧，系有一成半啊，去到918人系摆喺头三志愿噶。中大嘅情况啦，以往最多人啊摆喺头三志愿之一嘅工程学咧，报读嘅人数亦都锐减咗两成一，去到系1500多人噶。咁啊，理大咧就系跌咗一成六。去到咧唔足係1800人嘅，咁啊對於啊中大同埋理大熱門課程啊首三志願嘅申請人數下跌，輔導教師協會嘅副主席就講到啦，不排除咧大學校園嚴重衝突、暴力畫面對學生係造成陰影，甚至令到佢哋出現咧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嘅症狀，不願意接觸，甚至咧就係排斥大學嘅諮詢，影響佢哋選科嘅決定嘅。呢方面嘅影響咧，大家真係不容忽視嚇，咁啊留意翻。 好，再睇埋嚟自信報方面嘅報導，講到咧就是政府啊攞5000万出嚟纾困，咁啊需要咧就导游包交通膳食噶，咁啊旅行社就举办一啲叫做绿色本地游，咁啊每位嘅客人补贴100蚊噶，咁啊本港经济内外交困，咁啊严重打击零售以及旅游业，政府继十月底推出针对出入境旅客嘅旅行社现金鼓励计划之后，寻日宣布已经预留5000万元，咁啊推出为期半年嘅绿色生活本地游计划。 本港的持牌旅行社每接待一名本地旅客参加本地绿色旅游，就可以获得100元的资助。每间旅行社的资助上限就是50,000元，咁下个月一日起咧就会生效噶啦。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寻日亦都表示啊，参与计划的合资格旅行社必须咧就是香港持牌旅行社，需要咧就是聘用领队同埋导游，带领团友参观指定的绿色景点，并且安排交通同埋膳食，咁啊以惠及咧就相关嘅行业噶。咁啊，处理环境局局长谢展环就补充啊，指定景点包括咧就香港20多个嘅郊野公园，咁啊地质公园、天然岛聚同埋环保团等等。同时，旅行社需要遵从啊环保嘅守则，例如避免派发咧就即弃嘅塑胶用品啦，鼓励团友自备水樽、带走垃圾等等噶。邱腾华亦都话到啊，今次咧就以现金鼓励方式，令到旅行社举办更加多本地绿色旅游嘅活动。除咗因为绿色旅游系近年香港旅游业发展蓝图重点推动嘅环节，亦都可以咧就支援现时首当其冲嘅旅游业，等旅行社、导游以及领队有更加多咧就系生意，达至咧就系撑到企业保就业咁讲。好啦，旅游业议会主席黄俊达就提到啦，本港旅游业正在咧就系去到艰难嘅时间，咁希望计划可以为旅行社发掘一啲嘅商机，导游亦都能够藉此培养多一项嘅技能，并且鼓励市民多啲去到郊外旅行。佢指出目前本地游团费大概100元至到咧就几百元不等啦，故此今次资助旅行社每人100元对旅行社嚟讲有一定嘅吸引力噶。预计旅行社获得资助之后，最终咧就会给予旅客更加多的折扣和优惠，已经有本地的旅行社表示是有兴趣参加计划的了，大家有时间都可以留意一下，不用下下出去外边就是旅游的，本地的旅行社都得到资助之后会举办多一些就是本地的绿色游，大家留意一下了、 好啊。咁跟住到城报方面的要闻就讲到美国无疑生擒金正恩的，朝鲜要挟就是向美国送上一份的圣诞礼物之际，美国就先下手为强了。美国国防部就发放了美韩特种部队无疑就是突袭生擒这个朝鲜首长的这个的演练片段，可见一名身穿白色上衣的男子就遭几名的持枪美军带走。韩国传媒就分析了，美军披露以朝鲜为假想敌的演练就是实属罕见的，相信就是向平壤近期作出的威胁发出警告。另外有报道就讲到了，美国正是考虑对朝鲜恢复就是强硬的态度，在明年一月召开的美日韩外长会议呢，这个会谈当中有机会商讨今后就是对朝的这个的措施的。美国国防部在官方的网站就发放了照片，并且 YouTube 都上传了有关的片段的。外国传媒就报道了，今次演练就是今年11月进行的。昨天都罕见地就发布了12张就是演练的照片，亦都上载了就是驻韩美军特种部队在韩国群山空军基地某建筑就是演练入面咧，系突入呢一个嘅敌营咧，活捉白衫嘅男子呢一个嘅影片嘅吓，咁啊，大家留意，即系令到双方又有少少嘅紧张啦。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二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ew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Chewy， 早晨。 阿 O 早晨，各位听众大家好。 早晨啊 ，Chewy， 咁啊，同你讲声圣诞快乐先啊，圣诞快乐，系 圣诞快乐啊，大家好。 今日咧半日市啊吓，今日市嘅走向你又点去预测咧？ 大家咧都相信咧都系抱住一个放假嘅心情噶，因为睇翻咧，其实咧考虑到咧，其实都唔少基金咧都已经放假啦，港股咧今日就得半日市啦，咁預計咧個交投咧都繼續薄弱翻嘅啦。咁其實而家咧市場其實咧大家咧都係睇住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啦，之前咧就話咧好快咧就會正式咧同呢個中國個簽署首階段嘅貿易協議啦。咁令市場咧對大家對中美貿易局勢嘅前景咧都比較樂觀一啲嘅。咁但係睇到咧其實臨近呢個聖誕啦，同埋嚟緊咧將會有呢個元旦假期啦。咁睇到港股其實 近日個交投嚟講咧都唔算話好多啦。咁尋日主板成交就縮減到去得600多亿啦。咁相信咧今日半日市咧個交投咧都係繼續薄弱噶啦，走勢咧都好難咧話有一個比較明顯啲嘅突破啦。咁短線咧繼續咧都大約喺現水平整固啦。短線咧就喺28,300点咧就會有一個比較大啲嘅阻力咯。 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經理黃志偉 Chury 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該曬 Chury。咁我哋稍後時間再傾過好嘛？嗯，拜拜。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神光第一线，神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嚟过啦神光第一线，神光今日 hashtag。 早晨 ，Hadi， 早晨，小白， 早晨啊！ 喂，嗱，今日咧，依然华梅姐就放紧假，咁啊，听日先同大家见面啦。咁、今日当然你话平安夜咧， 平安夜放假 系啦， 嗯， 会唔会啊？咁但系咧，今日想讲少少咧交换礼物啊，因为咧好多唔同嘅圣诞派对咧都会叫大家啊交换下礼物啦。咁啊，首先就要多谢阿朱海婷啦，咁啊送咗一个哇圣诞礼物俾我哋，配添圣诞气氛，多谢 Heidi 收到啊，多谢 Heidi。 我线上线下都有 credit 呢个圣诞礼物，好开心啊，系啊， 最紧要大家开心。 系啦，咁啊 Merry Christmas 啊，同啲听众讲下，喂，有阵时咧交换礼物嘅时候咧，难免咧有啲搞鬼嘅人咧就中意啊交换一啲圣诞废物嘅，你哋有冇咧收过一啲咧相对比较废啲而得物无所用嘅一啲圣诞礼物咧？ 咁严重啊，唔知会唔会男女嘅角度系有啲唔同啦？头先我都系咪后，喂，废物嘅定义系乜嘢啊？ 系咯，用唔到咯， 或者一年只可以用一次啦。嗱，我讲一个啊，我一。早两三年咧就交换礼物，咁喺交换礼物咧就有个 budget 限制噶嘛，大概200元咁样先算啦。咁咧有个朋友咧就攞咗一份礼物咧，佢真系真金白银去买嘅，咁买咗一份咧就系叫做圣诞树嘅颈巾啊咁样啦。咁呢个圣诞树嘅颈巾，你真系圣诞节先可以戴得到啦，同埋依家香港。究竟需唔需要戴頸巾都好有一個疑問喺度啊咁樣。 我頭先就即刻為佢嘅朋友辯解嘅，因為可能我哋做咗爹哋媽咪啦，小白嚇，我哋就真係聖誕節咧會著到係好聖誕咁同啲小朋友影相。我咪同阿歐講，咁都好啊，等你下年唔使專登揾啲聖誕嘅飾物或者衣物，咁你都有條頸巾啦，咁啊可以戴 party 嘛。 係咁啊，唔知大家會唔會欣賞咧？所以咧就拒絕啊，源頭減廢。咩叫源头减废？一开始你唔好送啲太废嘅嘢出去咧，就会产生少啲废物啦。 好睇下咧，你哋交换礼物嘅 party 入边，大家嗰个背景系啲乜嘢？即系例如，嗰个 party 入边又有我啦，有朱海婷喺度嘅。咁嗰一类，譬如颈巾 decorate 嘅 小朋友嘢 啦，嗰类咧系啊。如果我同朱海婷抽到，会好开心， 可能啱使。但系交换礼物嚟讲咧，就系、大家 送嘢食俾你，你又会唔会得切嘢食即刻食咗，又可以 keep？ 咁又有啲人又觉得 覺得好啲添，嘢食都食得到喎。咁咧，依家最新興嗰啲聖誕禮物又唔廢咧，就係、可以即刻拆出嚟用，就係嗰啲外置充電器啦。因為大家喺 Christmas party 入面都會影好多相，拍好多片啦。喂，拍到冇 电喎，咁样点算啊？ 仲要唔该你个充电器预先充咗电啊？ 系啦，你个充电器系仲有嗰两三格咧，仅余都因为一买新嗰个外置充电器，通常会有两三格嘅充电。 又或者近期近年，如果你送俾啲女士，就系求其一啲夹落去嘅美颜嘅镜头啊，或者打灯咧，都系最开心噶啦。 可能都帮到手，或者 不过如果充电器，我插一两句啊，买还买，千祈唔好买嗰啲咧电力好低嗰啲。有噶，坊间有噶，即系佢真系一个插电器嚟嘅，一个充电器嚟嘅。但系佢可能一般嘅电话，佢只能够插到 50%。我真系见过，咁插嚟做乜嘢咧？咁又嘥咗，系咪先？又唔环保。 我听过咧，又系喺呢个圣诞嘅派对入边交换礼物啦，即刻交换咗，正哦！个插电器可以即刻充啊，咁唔得，因为插电器咧连接咗呢个太阳能板嘅，因为嗰阵时系已经夜深啦，大佬，你根本 咁又几好嘅，系啊，礼物又环 咁啊，其实环保嘅，但系即时咧得物又无所用咯。 我觉得如果你咁讲咧，希望就系话你参加得 party 咧，其实同你一齐参与嘅人系几了解大家咯。咁、你照计都应该即系有个 bottom line 就唔会太令对方唔中意啩。 冇错。 神光第一线，神光今日 hashtag。 好，我嘅 hashtag 祝你今日圣诞收到嘅礼物都系你心目中嘅恩物啊！ 系啊，圣诞准备圣诞物啦，个个开心嘅交换礼物啊！ 阿 O hashtag Merry Christmas， 无论收到咩礼物， 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大榄隧道元朗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咁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深光学校一段咧就慢车。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啦，近住环宇海湾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噶。咁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哈羅國際學校一段咧都係車多。咁提一提你啦，今日平安夜特別嘅交通安排啊！咁港鐵除咗機場快線、迪士尼線、東鐵線嘅落馬洲同埋羅湖站之外咧，其餘嘅港鐵線同埋部分啊輕鐵線咧都會提供通宵服務噶。咁另外下晝兩點鐘開始啦，警方會視乎現場情況喺中環蘭桂坊一帶實施封路同改道措施。咁而皇后像廣場啦，喺今晚八點鐘開始，部分嘅遮打道啦，同埋雪廠街咧，都會劃為行人專用區嘅。咁而維園咧，由於有公展會啦，下晝四點到午夜嘅十二點鐘左右，景隆街以東嘅洛克道、東角道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紀利佐治街咧，都會劃為行人專用區。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圣诞全家做乜醉 ？Ho ho ho！ 我系丰收快活人嘅桂花田啊！圣诞节我会左拥诺诺，右抱荣荣，加埋阿华一家人就去报佳音，唱下圣诞歌，放假乐趣多啊！ Hey, 只要能够同家人共度佳节，咁就做乜都好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都系咁话。 进步只需踏前一步。我 Janice Man 文咏珊同雇员栽培分局一直与你同行，培训通课程首杀终端机，设于超过100个地点，遍布全港18区，提供再培训局课程资讯，配合地区服务网络，助你提升技能，发展事业。想知多啲，快啲打182182啦！再培训局助你踏前一步，进修再进步。 CIBS 农业创新机遇， 农业可以话经济嗰个效益非常之卑微嘅，会唔会我哋而家用都市农业呢种嘅谂法，会有更加多我哋系忽视咗嘅功能，或者解决到我哋好多城市嘅问题？ 全新非遗粤剧艺术传承之路， 做一个改编咧，首先我哋要稳正件事个逻辑性，因为旧时太随便啦，去到尾大团圆就得噶啦，所以我哋一定要系有逻辑性，点样发展嘅戏写出嚟。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早晨， 神，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九点零八分嘅时间啊，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嘅。咁啊，直播室入边咧，除咗有我白元浩之外啦，仲有阿朱海婷喺度啦。早晨啊，咁啊，星期二咧，我哋亦都有嘉宾。 系啊， 李医生，你 早晨， 李 家人， 早 晨，早晨啊，早晨啊。 系 今日阿朱海婷咧，即系好圣诞气氛啊。 系啊，系啊， 系 啊，圣诞气氛。所以啲人一睇咧就又啊聖誕快樂，聖誕快樂！ 多謝多謝，我件衫又有聖誕嘅啤啤啦，有姜餅人，有禮物啊嘛，有聖誕鐘啊嘛， 完 全 聖誕成棵聖誕樹咁。係 啊， 聖 誕樹係綠色嘅， 一都有綠色嘅，咁就都有綠色嘅嚇。 係 嗱，聖誕快樂啊！嗱，其實我話做晨光第一次，我有冇壓力嘅咧？有 冇啊？ 有 咩？ 我覺得 有 輕鬆。由九一年做到而家嘅啦。 嗯。 咁原來咧，我哋嘅。听众咧有好多啊，有啲海外嘅啊，上个星期讲厨神啦，咁 啊原来我哋好多医学界同业都有听嘅， 系 啊，咁你知道你会特别小心啦， 系 嘛，就所以又系压力嚟嘅， 咪俾啲同行笑系嘛， 系啊，即系有啲嘢我哋要知，譬如最新嘅消息。喺今朝我睇报纸，星期二朝头早啊睇报纸先，一定要睇报纸先。咁样咧系咩咧？卫生署咧就寻日有公布啦。嗱，我哋通常咧一岁咧小朋友就打 MMRV 麻疹、德国麻疹、丝腺炎同埋水痘嘅。 系 而家咧就一岁打，咁第二针咧就要打多针加强剂嘅。 系 嗱，加强剂咧，譬如喺全世界嚟讲咧，好多地方都系希望。四至六岁打第二针嘅， 嗯， 但系寻日嘅公布咧就系话 呢个系咪打咗手臂有个控嗰啲啊？ 冇乜控嘅，即系打针任何人都有可以有个控啊，定咩叫控先？ 手臂 系 咯，女仔会愿左手边嗰、那个，即系应该系德国麻疹嗰阵会凹咗入去，或者有啲人 突 成系卡介 系咯，系咪卡介苗啊？ 总之六年班打完 系 咁长一时间打嘅， 唔使再打噶啦。嗱，而家卡介苗再讲下，朱海婷都唔记得咗啦，已经 系啊，细个打噶嘛， 通常 妈咪抱你。 卡介苗咧就冇啊，喺医院度阿妈咪都未抱你，已经喺个 B B 房已经 打 咗 啦，嗰 阵 时 系喺出生嗰时喺香港打，咁啊卡介苗咧。就唔係話你冇肺病，即係唔係嚇，即係卡介苗。即係如果小朋友惹到呢個肺瘤菌嘅病毒咧，你打個卡介苗咧，喺 B B 嗰陣時候咧，佢就將個菌局限於肺部。嗱，好緊要啊，係局唔俾你周圍走，你打到嚟呢度好啦， 都會有機會感染， 有嘅，有嘅， 就喺個肺部， 喺個肺部嘅啫，因為咧 B B 仔如果惹到肺瘤菌，可以去腦，可以去骨，可以去腎，可以好嚴重嘅。好啦，嗱，我哋講翻， 如果肺瘤菌去咗骨，又會點嘅咧？ 骨咪骨，咁啊，自然嗰度又痛，又咩又爛咁樣啲骨， 哇， 好麻煩噶，好麻煩噶，所以一定要打卡介苗。但係以前咧年代咧，我哋話。去到六年班再打就发觉冇用嘅，咁所以咧就而家系香港嘅小朋友一定有一针嘅卡介苗，就喺个左手上臂嗰度可以咧肿起晒嘅。 系啊系啊，我到而家都有 控，搞好耐噶。 香港人就有个控，我成日觉得好似 系嘛，系因为系我哋香港，譬如你喺英国、美国就冇嘅吓，所以如果呢啲小朋友翻到嚟香港咧，就要再打多次卡介，打一次卡介苗。好啦， 我喺度感受紧个控有左手嘅啱啊有， 我哋冇睇到噶，我哋睇唔到， 用只手摸下啫。 好啦，唔系我系手摸，最紧要 唔系你系医生都唔紧要啊，唔好我摸嘛，系咪？ 好啦，嗱，咁啊，另外咧就系我哋讲翻头先 MMRV 四斗针，咁啊，点解咁得意咧？喺嗱，通常系四至六岁打第二针，咁啊，寻日嘅公布咧就喺瑞本就打啦，咁啊，可能因为佢哋个公布嚟讲咧， 就根據呢個科學委員會啊嘅建議，啊而家我哋香港及海外嘅麻疹流行病學情況啊，海外實踐經驗啊，同埋相關嘅科學實證後咧，咁啊有咁嘅建議，咁啊我未詳細睇到佢哋啲乜嘢啦，咁但係相信咧打咧就冇問題。嗱，如果打咗第一針嘅所謂四豆針咧，最快可以幾時打咧？咁你睇翻其他我頭先已經急急睇曬好多網頁啦，最快咧就可以第一針之後28日打。 哦， 咁但系有啲建议都系3个月后打， 系咯，即系快啲同迟啲有冇一个唔同嘅影响咧？ 我谂咧，通常我哋打呢啲起码都1个月后，即系打第二针嘅，即系所谓要加强剂好多 咧。其实 吓，咁打完之后，佢自己个身体锻炼下啲抵抗力，咁、然后再加强佢啲咁样。你太早打咧，可能系唔够，即系。根本都冇乜作用，刺激唔到佢啲抗體出嚟、所以俾一個時間佢。咁、所以而家嗱係有啲會混亂嘅，一講，即係佢而家將會係幫嗰啲歲半嘅打第二針。咁、但係而家嗰啲已經過咗歲半嗰啲咧，就去翻4至6歲先再打嘅。咁、所以求其只要你打兩針四豆針咧，就應該夠曬保護力噶啦，唔使驚。哎呀，點解歲半又打我個2歲咯？使唔使再打翻啊？通常我相信唔需要咁急嘅。 同埋我成日咧都會有啲迷思咧，就係我成日覺得我細個咧就呢個 pattern 打嘅，原來而家到我仔仔嘅時候咧，即係打針嗰啲方式唔同曬， 多咗啦，有啲口服啊，有啲打大髀仔。同埋如果你一般啲醫院咧，其實佢都會有一本嘅打針記錄咧，都有曬啲項目，大約幾多歲打會提你啱唔啱咧嚇？ 呢啲咁樣。一本本嘅又好得意嘅，全世界每一个地方都唔同， 即系 系噶，系啊，嗰啲嗱有啲咧就好难睇嘅，一大本好厚，咁佢系资讯好多啊，但系如果你做个医生慢慢揭咧，你系揭到晕晒，可能咧就睇到一两页啊嗰啲咁样噶，咁啊直至而家嚟讲咧，我睇过咧就譬如呢、這个美国。嗰啲亦都系好简单，但系佢冇列表出嚟系点样样。美国通常一张纸，咁啊，苏花嚟讲最好我睇到咧就上海嗰本。 哦， 上海嗰本讲得好清楚。 上海系佢哋自己又唔系话全国都系统一嘅。 唔会噶，唔会噶，每个地方唔同噶。譬如你去到广东啊、东莞啊，咁冚唪唥自己一本。但系呢个系一个问题嚟嘅，每度系唔同咧。你如果喺嗰度做，当然你系易睇啦。如果唔系喺嗰度做嘅，卫生工作人员咧睇嚟咧都几吃力啊。但系上海嗰本咧就相当好，一目了然啊，边啲自费，边啲系免费，咁啊几时打，列得好清楚。咁、所以我话呢啲咁样一本本嘅嘢咧。是越清楚越简单就越好、你会不会漏、同时呢我亦都建议那些、爸爸妈妈你打完这份东西朱凱廷你会怎样、 keep 好佢咯，摆啲喺 摆边度， 摆屋企同埋啲重要，你有啲要摆重要文件嘅地方咯。 系啊，都系摆埋啲重要。 梗系唔系啦，我个做法系咩咧？我劝告嗰啲爹哋妈咪，嗱，你影张相，影好佢，然后咧。send 去一个你自己特别嘅 email， 系你自己发俾自己就永远唔好俾人。咁你全世界喺边一度，我都有啊嘛。你喺屋企揾，有阵时哎呀死啦，摆咗边度咧？ 我头先以为你讲 hard copy 啊嘛，因为即系你讲实体个本啊嘛。 唔使实体个本，你求其有个记录就得啦。点解要咧？譬如你去海外读书咧，佢哋去到呢个大学啊咁样咧。佢又問翻你，你究竟打咗咩針啊？咁你啊，哎呀死啦！到時去邊度揾咧？你 hard copy、soft copy 你冇 keep 啊？好多人係 hard copy 找唔到噶，尤其搬完一次屋、兩次屋之後咧， 揾翻個 soft copy， 真係唔知喺邊。咁、所以最穩陣咧，你就擺上一個電郵度。呢、這個郵箱你佢個小朋友啲出生證明啊，所有嘅嘢咧，你冚唪唥影咗，淨係你自己 send 俾人嘅啫。所以 而家都好方便㗎，李醫生，你影完相之後全部升曬上嚿雲嗰度㗎啦。 係啊，我知啊，嚿雲，但係個嚿雲要俾錢㗎，包棚。 總之 hard copy、soft copy 都要 keep 咁 就 準備啦。所以千祈唔好話，打完針就算數。好啦， 今日我哋想讲讲，其实都未入正题啊。 哦，仲未入啊？ 未，梗系未啊！ 快啲啦， 快啲啦！嗱，第一点解咧？因为又到圣诞节啦。 吓， 又到圣诞节咧，咁好多人咧就哇，最怕啲人滥药啊，咁啊大麻，咁啊大麻咧，其实咧就越嚟越有啲泛滥迹象，因为喺外国咧又话吓医疗合法化，等喺加拿大又可以整糖啊、整饼干啊咁嗰啲，呢个系一个问题。但系如果孕妇食咗呢啲有冇事咧？ 有 孕妇大麻呢、這个嗱呢个系好紧要嘅，因为咧佢哋好多时候食咗咧就呕嘅。咁呕咧你都唔知佢咩呕，究竟系唔系怀孕嘅呕啊？ 好酸啊嗰只呕。 系啦，但你要知道，凡亲呢、這个大麻呕嘅人咧，佢哋要舒服咧就冲热水凉嘅。 哦， 啊系噶， 系啊。不停冲热水凉咧，咁佢啲感觉咧就会好啲 嘅。即系点啊？呕紧嘅时候就冲热水凉。 个呕好唔舒服啦，作闷作呕啊咁样。嗱、 嗯， 尤其咧系你呢、這个喺呢个科罗拉多州啊 ，Colorado 咧，佢有啲话啊，譬如你第一个怀孕头嗰三个月咧作闷咧，你不如食大麻啦咁样。 吓， 系啊，真系好得人惊啊！咁你变咗咧唔记得。原来大麻咧可以影响个胎儿嘅脑嘅发展嘅、 嗯， 同时咧亦都有呢个早产嘅危险性。 咁做妈咪呕下啦，忍下啦，点解要食 啦？系啊，但系个问题咧就系你要分清楚，究竟有啲就系真系叫做英文叫 cyclical vomiting 吓、啊，佢大概一可以隔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佢又一停呕啊，呕几日啊嗰啲咁样，咁啊要注意啦，因为呢啲咁样嘅所谓。时时呕嘅人咧，通常系有偏头痛嘅，吓咁嗰个同时咧，另外一种正常嘅时时呕嘅咧，就譬如有经期嚟啊，系、有病啊，有压力啊，咁嗰啲系呕，但系唔同呢啲咁样系食咗大麻嘅呕嘅，吓、所以记住孕妇千祈唔好去食大麻，同时咧 我食我都惊，孕妇更加唔可以 吃。唔知道你惊唔惊啦？ 我梗系惊啦。 系啦，好啦，咁啊，即系千祈唔好试。咁啊，仲有啦。咁我哋可唔可以验小便验到佢食大麻咧？咁 应该得噶 嘛？验血验小便系咪啊？ 吓系噶， 系好多所谓嘅 false positive。 嗯， 系啦，譬如你食紧好多嘅关节炎嗰啲消炎药啊，包括个而家啲特效胃药咧、 嗯， 都令到你嘅小便咧有个假嘅阳性反应。 即系譬如我食咗嗰啲 骨痛药。 骨痛药 系啊， 咁我去验又会验到我系咪有食过大麻咧？ 系啊，呢样嘢 咁噶， 系啊，呢样嘢，所以 我以为呢个世界啲科技已经好准， 未得，這個、呢个咧系千祈唔好话验小便就得 啊， 所以咧有科技到而家咧系好进步，但系未系完美嘅， 未系完美 系啦，咁、所以啊，但系最紧要。嗰、那個孕婦知道自己做緊乜嘢，為胎兒着想，為你自己着想、所以千祈大麻唔好掂，好嘛？呢樣嘢真係要喺聖誕假期咧，即係、尤其嗰啲青少年啊嗰啲咁樣，唔好再做啲咁嘅嘢， 好 嘛？ 知道 聖誕假期都可以幫禁毒處講下，咁啊，即係如果遇到啲禁毒。即系嘅资讯啊，或者求助咧，都系有个24小时嘅热线186186吓，记住企硬唔剔嘢， 系啊，企硬唔好剔嘢，系啦、 大家记住啦吓，好，唔该晒你医生， 唔使唔该， 拜拜。 吹美，对我连忘掉。 可以聽啲傳統嘅聖誕歌曲之外咧，有好多本地嘅歌手創作咧，都係同聖誕節有關嘅作品嘅。例如朝頭早阿朱持平安夜啦，係咪？咁啊 ，Dear Jane 都有 ，Dear Christmas 啊。 晨光追蹤31。早晨，早晨啊！9:25，早晨，小白，早晨 ，Heidi， 早晨， 系啊，咁啊，请埋咧 ，Cousin 出嚟先 ，Cousin 早晨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喂，圣诞快乐啊！ 今日先有咩睇？ 今日咧就圣诞前夕啦，咁我哋咧就睇下呢一个今晚8:00嘅平安夜，咁咧就会有呢个时点31啦，咁样里边咧就好多嘅唔同环节啦，咁但系有一个咧就已经咧佢直播已经出咗街嘅，咁咧就系自由党嘅荣誉主席田北俊啦，系啦，咁啊同埋时事评论员咧就系、是。连月曾先生咧就出席个讨论， 系 咁啊总结咧就半年嘅反修例风波嘅观察啦。你知啦，连月曾咧佢即系佢其实佢讲一样会讲一样嘢先，佢做好多研究和思考噶吓。 系啊， 咁啊就去讨论咧就除咗呢个局势之后咧，包括呢个黄色经济圈行唔行得通嘅咧咁样。最重要的一样嘢就系、是。23条啊，究竟咧会唔会喺今届立法会嗰度咧，即系讨论啊，甚至乎通过咧咁、哦、样？ 哇！你讲开连月珍，我即刻攞住个信报都睇到佢个名，即刻 系 好啦，好啦，咁啊，大家可以睇呢个啦，系啊、嗯，就可以有一个剪切。剪切啊，剪切一啲金句添嘛， 剪切啱嘅， 剪切啊！ 咁啊，跟住咧就系、是、到咗你日常8:30啊，咁啊嗱，咁我哋咧就人咧渴望恋爱咧，好多人会噶，咁、究竟自闭人士又点样咧？原来自闭人士咧一样渴望恋爱，但系咧佢哋咧自闭人士咧就唔善于表达自己啊情感啊，咁喺社交上面咧要遇到好多问题啊，咁究竟咧佢哋啊如果想谈恋爱嘅时候咧？又要点样协助佢哋呢、特别系同即系两性相处啊，咁又会有遇到咩问题呢？咁今晚咧亦都会有啲专家咧同大家讲下嘅。咁、另外咧，中英剧团咧就喺2017年咧展开咗咧为期3年嘅口述历史戏剧计划，一共有240个长者参与嘅。咁、最近一个咧就演出啦。啟德舊機場為主題，咁樣就用把口咧將大家咧帶翻去咧以前嘅九龍城啊、以前嘅九龍城係出咗咩啊？講講下嘢，突然間，咁你就 就係有啲聲效係咪？ 係啊，嗰陣時我諗係即係九龍仔公園咧應該如無意外都係。全港最嘈嘅一个公园嚟噶啦， 啲飞机系咁飞嚟飞去咁 样， 仲有一个贾炳达到嗰个公园再嘈啲，可能 系啊。咁但系咧好得意嘅，原来大家咧会唔记得咗佢嘅存在嘅，即系你脑咧佢飞过嘅时候咧。如果人哋唔系，哇有飞机飞过，你就会一喺讲，你会突然间听到啊。咁、我哋可以咧就系重翻呢、這个重温翻呢个历史啦，咁样。咁啊，未寻天下咧就会讲下呢一个福建名菜啊，叫南煎干啊。不其实咧以前细个咧就即系成日都会食到呢一个爆炒猪润噶嘛。咁、但系而家咧好似咧冇咩地方有得食咁样。 系啊， 爆炒又同啫啫鸡煲啲猪润又唔同嘅喎， 系啊，系啊，因为啫啫鸡煲啲猪润咧，你系要喺个啫啫鸡煲里边咧，系寻找佢出嚟嘅， 系啊系啊， 佢唔系主角嚟，佢系一个好好重要嘅 配角， 系啊，但系一爆炒猪润咧，佢就系登上咗主角之位啦嘛， 系啊啱， 系噶，咁你一路食都系食猪润噶吓，咁啊另外啦，咁啊今次咧亦都会揾一个咧朋友上嚟讲下米啊。如果我哋香港人食米咧，通常係即係泰國香米啦，屋企就嚇。咁但係如果你出到街食飯咧，好啦，即係好多係大陸米嚟嘅。 係。 咁但係究竟柬埔寨嘅香米又係點樣嘅咧？ 嗱 ，Kevin 成日都有句説話叫做咧，一樣米養百樣人。其實我哋就唔係食緊一樣米，有柬埔寨嘅米，有泰國米，有內地米咁。 係啊，唔同牌子仲會溝米添喎。 以前啊，亦都可能你喺嗰啲米鋪買咧，佢已經係同你溝咗先噶啦，嚇！即係嗰啲叫釘米嘅時候都同你溝。 有啲就是不覺意溝咗嘅，因為以前係擺出嚟噶嘛，整做一個山仔咁樣咧，就同隔離嗰啲撈咗咁樣。好啦，咁跟住咧去到呢個9:30咧，《獨裁者攻略》咧就會講一個朋友咧，佢個名咧。 麥索里尼佢、啊、有幾巴閉呢，因為其實呢佢就係第一個呢推動呢個法西斯主義嘅人。我哋而家成日都聽啊鬧人嘛，你法西斯咁樣即係鬧法西斯究竟咩呢咁樣、啊、今晚你可以睇下究竟法西斯主義係乜嘢啦。好，咁講到呢度啦，祝大家聖誕快樂， 多謝Kason，聖誕快樂，拜 拜。 Bye by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昨日宣布以现金资助绿色本地游，下个月1号推出为期半年，合资格旅行社每接待一名旅客就会获资助100元，上限是50,000元。旅游业议会主席黄俊达在本台千禧年代表示，措施可以协助业界发展更多旅游产品，相信会吸引到散客和学校团体参加，议会将会制定旅行社名单给办学团体参考。他估计在资助之后，团费是会有双位数百分比的回落，可能屈足100元就可以组团出发。而由于绿色本地游涵盖景点广泛，他认为业界会自行调节，分散到不同地方。黄俊达说，今个圣诞出游人数和预期差不多，和去年相比就跌1-2%。而本港酒店的房价近期大幅回落，希望带动来港旅客意欲，但估计难以回复到修例风波前的水平。大批市民昨晚闯满中环爱丁堡广场集会，声援示威者的星火同盟成员，集会是昨晚近10点结束，参加者和平散去，大会公布有45,000人参与，警方就说有3,300人参加。有集会人士批评警方以洗黑钱罪名拘捕星火同盟成员，目的是制造白色恐怖。有集会人士说今后会捐更多钱。集会发起人谴责警方派出大量防暴警察在附近布防是不必要和制造恐慌，有市民离开的时候指骂在场警员，有警员就祝市民圣诞快乐。一名台湾男子10月涉嫌打劫尖沙咀一间钟表行之后逃回台湾，台湾的陆委会向香港提出司法互助请求，法务部批评香港特区政府一再拒绝两地司法互助，导致个案司法正义无法伸张，令人遗憾。特区政府再就事件回应，指责台方有关的方面多次对特区政府作出不负责的言论，不尊重香港法律制度，诋毁香港，对此感到遗憾。特区政府说已经就台方个别的案件的请求提供制度所容许的材料，又说台湾当局多次出言诋毁特区，将香港的制度规限恶意讲成是借口，专横无理，不尊重香港的法律制度，港方不能接受。特区政府敦促台方停止政治操作，停止消费法治。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严词批评特朗普政府的北韩政策，认为华府已经向平壤施加最大压力的讲法并不正确。博尔顿接受一个新闻网站的专访的时候，批评特朗普没有真心信守要全力阻止北韩发展核武的承诺。博尔顿说，特朗普上任差不多3年，仍然未见到任何明显的迹象显示北韩已经停止生产核武器。博尔顿警告，时间拖得越耐，就越对平壤有利，令到这个扩散武器的国家有更多时间去研制、试验和优化核武和洲际弹道导弹计划。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圣诞节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五显著转凉，周末期间间中有雨。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76点，跌30点，总成交金额27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8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96点，升4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8.4系升4毫，招商银行40.05跌1毫，友邦保险79.6升4毫，阿里巴巴209.4升1蚊，中国平安90.65跌4.5毫，中国电信3.15系升1仙，工商银行5.94跌3仙，信宇光学科技137.2跌7毫，世纪集团国际是报5.9升6仙，盈富基金28.05跌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7，日元109.41，瑞士法郎0.982，澳元0.692，加元1.316，新西兰元0.663，人民币7.014，英镑对美元1.294，欧元对美元1.109。日经平均指数报23814点，跌6点。港金现价报13795蚊，升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5.74美元，卖出1486.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坚拿道天桥去湾仔方向桥面灯位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噶啦。而家咧交通意外嘅车辆啦，就排咗去拍咗去影线，冇咗行车线噶啦。咁大家经过都记得小心啊！坚拿道天桥去湾仔方向桥面灯位嘅交通意外咧，而家拍咗去影线，咁都仲系有啲挤塞嘅。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现时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九龙货仓一段车多龙尾观塘码头。在新界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深井段都是慢车，龙尾就去到大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老公，停车啊！前面有个伯伯过紧马路啊！ 唉，啲交通灯俾人打烂晒，我揸车都好危险啊！ 一个文明社会是不会用暴力表达诉求的，打烂晒啲交通灯，拆晒啲路牌，会严重危害司机、乘客和行人的安全，而且仲是刑事罪行添。 是啊，刑事毁坏最高刑罚是监禁10年的。 圣诞有到圣诞，冇到圣诞感是最赞。 哇，斌仔系冰啊！ 吓，冰，你知唔知道吸食冰毒系会令你精神错乱、焦虑、心脏衰竭、产生幻觉，甚至乎抑郁嘅？喂，你劝下佢啦，好嘛？ 好，嗱，凌小维话你知，吸食冰毒可能会导致中毒性精神病、抽搐、昏迷、脑出血甚至死亡添噶， 所以话冰冰真系唔好乱掂啊！ 坚强啲，企硬啊！一 咩啊？咩冰毒啊？我系话我个女神冰冰啊！ 吓、啊，小薯企嗰个， 你早啲讲啊！ 咪咯， 我哋有佢电话。 Say no to drugs， 个个中间。 咁妹妹呢？ 感觉弥漫清晨， 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早晨 ，Hattie， 早晨，小白。 早晨， 诶，圣诞快乐，圣诞快乐， 圣诞 快 乐，买咗圣诞礼物未？ 诶，买咗啦，又收咗圣诞礼物啦，好开心啊！ 系啊， 大家仲赶紧买圣诞礼物。 我第一份圣诞礼物咁， 系啊， 但系对唔住，其实系俾少少白同少少小白咯，我唔系 想 分你啊。 我当我嗰度攞到少少爱心就得噶啦， 全家都平安啊吓，好人一世平安咁多位。 好啦，咁所以咧，今日嘅享乐时代交俾我啦，因为如果大家仲喺度冲刺，系谂紧买咩圣诞礼物啊，摸不着头脑嘅时候咧，俾个 idea 你啊！ 好喎，好啱喎呢集。 嗱，听呢个咧就系买俾大人就更加啱， 你更加啱我。 买颈巾啊，我话唔买颈巾， 真系唔好买嗰啲圣诞废物嗰啲啦吓。 小朋友咧，你永远俾佢入到一间糖果屋，仲要系可以攞个袋袋自己又袋袋，攞个袋自己匹咧，简直系佢哋嘅天堂嚟噶嘛。 Candy House 外国好多嘅 ，Candy House 好开心。但系我今日想介绍一间 Candy House Candy Shop for Adults。 哇， 就唔系糖，但系同样你都可以入到佢呢间铺头，甚至乎我发觉喺香港开咗之后咧，唔系铺头啦，喺好多大型嘅，即系比较系。外国 style 嘅超市啦，其实或者大型嘅 P 字嘅超市咧，其实都揾到嘅，就会有佢哋好大嘅 counter。你会发现哇，点解成日咁多一个个啱咁样可以自己倒啲嘢出嚟？其实系乜嘢咧？系一间嚟自系德国嘅公司嚟嘅。咁佢哋咧基本上系1994年成立，但系咧就系话啦，佢哋将咧一啲大人都好想啊，系唔单止买之前系可以试味嘅嘢，包括系醋啦。而家你知咧，外国嘅醋同呢个 olive oil 同橄榄油通常系一齐，有一个碟。俾你食面包噶嘛？但其实而家咧呢一种醋咧有好多种用法，就系可以咧要埋系嗰只 balsamic vinegar 啦，就 系 可以其实咧女士我哋都好中意依近十年嚟好兴饮苹果醋，就系因为觉得啊可以令到我哋消化得好啲啊，食咗嘢冇咁流噶嘛。其实呢一类型嘅醋咧，除咗你话结嘅倒出嚟可以点面包之外咧，亦都可以俾你自己沟稀咧嚟到饮，系当系一个消化嘅醋。 通常都系点面包啊，加啲橄榄油啊。 我真系比较上少沟水。 咁你去到呢个品牌度，哇！你发现咧成个嘅即系色柜都系一个个唔同嘅玻璃渣，而呢啲渣咧其实系真空嘅。咁佢就會有一支管咧，係可以俾你係倒入嚟入樽嘅。咁你會見到哇，梨園咧已經有 over 成二三十個嘅 jar 喺度啦。紫色嘅呢一类咧就系卖呢个醋嘅，咁而另外啡色嘅呢一类咧就卖呢个橄榄油，因为其实如果大家咧对呢两嘢要求高嘅话咧，橄榄油都可以有好多唔同类型嘅橄榄油，佢系橄榄油有啦，或者佢加咗唔同嘅一啲味觉落去，譬如可能我加咗呢一只系有少少raspberry 味嘅橄榄油啦，松露味嘅橄榄油咧都系色彩转变嘅， 系 咁譬如啦醋啦，我咧就咁啱就买咗。 似 Hattie 好似成車最後咧，成個硬買啦，費事浸落個玻璃樽啊！ 平時咧，佢得意在就你可以試味啦。咁佢好得意，佢俾一隻鐵匙羹你，好似你去食西餐飲湯嘅一隻湯羹仔你咧，佢就會倒少少，大約一個一毫子咁嘅，但係咧就俾你去試味咯。咁你覺得啊口啱口感嘅，你就可以即刻叫佢幫你入樽啦。 幾好 啊！咁平時啲樽你見啲橄欖油都係或者啲醋都係長方形啊嗰只嘅樽啊，但係今次咧你見到近期如果聖誕版嘅樽咧會有姜餅人。会有圣诞树啦，系啊，会有雪花嘅樽啦，或者个圣诞靴啦。咁我都觉得我琴日行过就发现，咦，其实唔错，因为身边有啲女士们，可能佢哋真系中意饮醋嘅，有成过十种嘅味俾佢拣，俾我去拣。 有冇圣诞帽嘅 design 啊？三角形圣诞帽咁又几靓， 系咯，几靓。 佢冇圣诞帽，佢有圣诞，即系有个 elf 啦，有嗰个圣诞嘅公像啦，有 boot 啦，有姜饼人同埋圣诞树咯。咁我 就發現啊幾好啊，我好似好為我哋啲女仔 friend 去健康著想。嗱，聖誕咪食得多咗啊，飲翻個醋啦。我自己琴日咧試咗好多味，我就試咗，譬如我好中意嘅就係呢一個 passion fruit 熱情果味嘅醋，咁啊帶酸嘅。 哇，再酸啲喎，本身醋已經酸。 係啊，但係你記住，你我好嚇得醋㗎，我好嚇得醋㗎。 你老公聽緊啦。 係啊，咁就你可以溝熱水飲啦，或者有啲女士可能佢溝翻凍水咧，咁溝起佢。跟住啦，譬如買俾啲年長啲嘅 auntie 嘅，我就買咗呢只黑棗嘅醋咯。咁佢就帶甜啦。有啲女士們佢飲完驚個胃口唔舒服，咁就帶翻啲黑棗醋，或者有個係薑啊，同埋呢一個嘅即係好似薑同埋橙味啊，咁你都覺得啊幾得意喎，令到呢個無論你用嚟 橙嗰個幾好喎，個 mix 得我諗嚇， 暖胃啲咯，係啊，你會有時啲人你會覺得好容易胃寒，咁就可以加呢個味咯。咁第日佢可能點麵包啊，或者溝水，好啦，另外啦個醋嘅另外一邊，你見到一個個呢啲好似啲木嘅 酒桶咁 樣咧， 真係酒桶嚟㗎啦， 冇錯。其實佢同一個品牌咧係有埋 XO 啦， 哇， 有埋烈酒啦，另外一邊有埋啲生果酒。譬如一啲 liqueur 係荔枝味啊，係西柚味啊，咁總之哇，基本上點解叫做一間成人嘅 candy shop 咧？ 呢個好，我想問咧，佢嗰個木桶咪見到好多，譬如你頭先話XO 啊，有好多唔同酒，係咪啲酒都可以咁樣溝嘅自己？ 嗱，我相信咧，你就入樽就應該唔會俾你溝啦，但係起碼你喺嗰度，如果你係一個中意飲酒嘅，等我試下味先啦。係 啊， 飲啊飲啊， 試完都走啦。 係啊，咁就唔好走，買少少先走咯。咁我覺得都幾好，係一個 酒係入落咩樽啊？又是呢啲聖誕裝飾嘅樽咁樣係嘛？ 係啦，都係玻璃樽，不過佢就係一啲係酒樽嘅形狀咯。咁、我覺得幾開心喎，即係一次過滿足曬好多大人嘅願望 啊！同埋你開 party 之前咧，嗱、第一咧你可以買到聖誕禮物啦，第二咧你個開 party 你都要食嘢噶嘛。咁譬如你買咗啲哇好正嘅麵包，或者你知依家今時咁有好多烘焙高手噶啦，咁啊自己整咗啲麵包，哇你就預備醋，即係正所謂你預備雞，我預備豉油咁一個元素啦， 或者我預備高級。嘅橄欖油 係啦，或者喂頭先有好多種唔同嘅 wine 啦，大酒又有啦，咁啊輕巧 酒男人又有，女仔嘅生果酒都有， 係啊， 生果酒我都幾想試。 係啊，我琴日試咗荔枝啦，同埋一個係 rose 啦，但其實咧嗰啲生果酒咧個酒精成分都成17% 嘅， 哇！ 真係你啫，咁我就話哇，我就淨同佢講試味啊，我唔試得咁多，我即刻醉點算啊？ 淺嘗 一滴咁樣咯，試下先。咁佢話其實你啲生果嘅 liqueur 啲生果酒咧，你可以加蘇打水啊，咁你開 party 嘅。 可以 當 cocktail 哇！呢啲咧，你以為好易入口，其實仲容易醉啊！ 哇，好開心啊！大家已經進入咗呢個聖誕 party mode 啦嚇，咁啊有 今晚飲多兩杯啊！ 今晚希望大家玩得開心啦！ 我講飲多兩杯蘋果醋咋？ 係 OK。喂，多謝 Heidi 呢一個推介喎。係 啊， 咁啊呢啲絕對唔係聖誕廢物啦，因為可以用得到、點得到、食得到、飲得到。 咁我覺得都好適合播翻呢只歌，因為咧我哋作為一個多功能嘅女士啊，其實都真係喺選購聖誕方面都希望买啲功能性嘅，大家都会中意嘅嘢啦。 有千华嘅呢一首作品啊，《嫁给爱情》啊。 沿路遇上世上百万人，谁人是真的？多少结合再分，曾历最难堪，死里逃生，从没过不需要遗憾。怀着少年初心，就算单纯天真，我仍然笑着行，再拾回自我加点信心。再动来动往，为理想坚定。当所有女人愿嫁给爱情，又当想走安宁，誓约多么神圣。做过焦点，但甘于平静。其实我亦曾任性，没法可否认。虽经过错失。完成 十回自我献出真心。再相信感情， 圣诞全家做乜醉？呼呼呼！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和二台院线的阿欧啊。嗱，讲开二台院线啊，当然想睇下戏啦。一家人啊，一齐啊入戏院食下炮谷，饮下汽水，睇部咧好旺嘅圣诞电影，咁咪最好好好啦。 Hey, 只要能够同家人共度佳节，咁就做乜都好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都系咁话。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在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九点五十二分啊！早晨小白，早晨 Heidi， 早晨， 早晨啊！ 今日我哋揾嚟嘅听众名字叫做 蔡太， 蔡太，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蔡太， 快乐， 早晨， 多谢你接我电话先， 嘿，多谢你打电话上嚟仲好啦，系咪？ 除咗圣诞之余，仲有咩开心事同你分享咧，蔡太？ 有啊，今日系我哋嘅姑爷，即系我老公个妹夫生日啊！ 哦，老公个妹夫生日，佢点称呼啊？ 我哋一般都系叫佢做姑丈嘅啫。 哦，姑丈，姑丈生日快乐啊！姑丈生日快乐， 系系系啊！我喺度都祝所有人咧圣诞快乐啦，都希望圣诞节之后咧有一个好平安嘅香港、或者全世界。 好啊，讲得好，多谢你，大家都呢个系我哋共同嘅愿望吓。 冇错，咁啊，姑丈有啲咩特别嘅嘢令到你一早已经打定电话上嚟落 booking 要点唱俾佢听咧？ 因为他是真是一个好好好好先生， 嗯， 是他对屋企人好好，他尤其对我奶奶老爷咧就真是好好， 即是话佢嘅呢个叫咩啊？外母啊，外父咯， 系啦，外父系冇错吓，佢真系好好，因为佢锡老婆咯，所以就锡晒佢老婆所有屋企人。 哦，就系、是、我哋成日讲爱屋及乌啦，系咪？哇、好难得喎、啊，呢、這、一个真系非常难得、啊， 真系极度难得。例如我举一个例子就话，几年前咧，曾经我奶奶，因为佢而家已经上咗天堂啦。咁几年前咧，佢试过就因为脑，即系嗰个脑智障令到佢有啲可能即系啲敏感度低啦，拉伸隻手自己都唔知啦。跟住之后咧，咁睇医生啦，佢需要洗伤口啦。 佢日日去上佢屋企帮佢洗伤口， 哇， 亲自洗， 好难得， 系啊，亲自帮佢洗。因为佢都唔信其他人，系日日帮佢洗，佢个女都做唔到呢一点。 又有爱心又有耐性，即系呢个好难得，我自己都觉得吓，非常之好啊吓，系啊。嗱咁啊， 佢 系你讲， 我想讲多两句嘅。 哦，得，随便。 我有个咁好嘅姑丈咧，首先我要多谢佢嘅爸爸妈妈啦，我哋即系叫佢做阿李爷爷啦、李嫲嫲啦。咁咧，因为佢教咗个咁好嘅仔咧，先会令到我姑仔有个咁好嘅老公啦。咁咧系啦，所以就变咗咧，就我老爷奶奶有个咁好嘅女婿啦。所以我好多谢佢两个老人家啦，我都祝佢两个老人家身体健康啦，日日都生活愉快啦。 一定啊，咁啊呢啲都系环环紧扣，字字相连啊，一样好嘅事咧。好事就会自然来啊！ 最开心系咩？即系圣诞节咧，听到啲咁 positive 嘅人， 正能量， 令到我哋成个感觉都正能量好多。 系啊，咁啊，蔡太今日拣嚟呢一首作品都系好有正能量，系咪啊？ 系啊，系啊。 系边个噶？ 李克勤嘅《红日》。 红日系咪啊？点解拣呢只歌啊？吓， 我知阿姑丈嘅姐姐好中意听。 哦，好啦，咁我哋一齐听下呢只歌。 都会哼咯。咁變咗，我都祝佢哋即係呢排咧，可能有啲小毛病啊，啲傷風感冒咧，我都祝佢全家人身體健康啦，聖誕快樂啦，生活愉快啊！ 多謝曬你嘅祝福嚇，亦都送曬俾所有我哋嘅聽眾啊！ 好啦，拜拜， 身體健康， 多謝， 拜拜， 拜拜。 陪住你度过圣诞节啊！ 系啊，我哋陪大家去到早上嘅十点钟啦吓，转头会有风骚快活人嘅明天25号继续同大家见面， 圣诞快乐， 拜拜。